国内航班，并鼓励使用更环保的汽车，但环保团体认为不足够。总统马克龙曾经承诺将保护环境写入宪法，并为此举行公投。虽然国民议会已经通过举行公投，但由保守政党控制的参议院至今仍未表决。马克龙强调不会放弃公投议案。总统办公室重申，环保议题是马克龙的优先议题之一。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在今个星期开始的穆斯林传统节日开斋节停火三日，所有战士都会停止对敌人的进攻行动。阿富汗近期局势恶化，首都喀布尔一间中学星期六发生爆炸，造成超过60人死亡，大部分是女学生。虽然阿富汗政府指责是塔利班所为，但塔利班否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部分家长就为逝世的子女举殡。随着美国和北约准备在9/11事件20周年前夕撤走所有驻阿富汗的部队，当地暴力事件正是加剧。中国外交部呼吁外国在阿富汗的部队切实考虑阿富汗和地区人民安全，以负责任方式撤离，避免为当地人民带来更多动荡和苦难。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6点，升128点，成交金额3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4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66.6跌16.2。腾讯控股603元升3元，复星医药59.5元升9.5元，小米集团25.9元升6.5元，紫金矿业12.88元升5.8元，阿里巴巴220元升2毫，中国平安是82元升4毫，中远海控17.04元升5.2毫。李宁67.6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899，瑞士法郎8.617，欧元是6.099，加元6.411，新西兰元5.655，欧元是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5点，升267点。港金现价报1697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3美元，卖出183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咁而家龙尾喺苏屋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坏车，龙尾喺苏屋村。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只系影响到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三期啦，快線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都有車龍，龍尾就接近大欖上斜啊！重複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三期嘅快線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車龍未消散，而家排到去大欖上斜。

早晨，早晨，哇哇哇，好兴奋呢把声吓！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清真鹏， 早晨啊，清真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show快活人嘅听众， 哇，我怀疑我哋应该喺咧室外有一个温度计咧，室内都要整翻个咧量度先得啊！真系好炽热啊！我哋而家呢边 系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 系啊，特别系桂花田成日都攞佢呢一个去咗南韩整容之后嗰个手术装束嚟戴口罩，我真 系，我真系。 每次见到我都系真系打个突咯，冇理由噶。 又整咗未？ 每个礼拜都整一次容咁样，真系 好热啊！ 你好似咧， 可唔可以影低你张相摆上网？ 系咯， 储够500个 like， 唔系 即刻摆上网。咁你有冇谂下我哋几咁难受啊？ 哎呀， 你睇你望住佢样嘅时候， 好古怪啊！ 好有趣啊！ 而家阿桂花田咧，佢咧就好似搵啲纱布，白色纱布咧， 就系南韩整容咯， 住个鼻梁，然之后又戴咗口罩咁晾住啦，咁 热啊嘛，出汗。 唔系最紧要你忘记一样嘢啊！ 系咩啊？ 母亲节过咗啦、 哦， 我哋唔使再让你啦。 我都唔使你让我。 系啊，点啊？呢、這个你呢个娘亲节过得开唔开心啊？ 哎，哇，不知几频繁啊呢两日。 系咯系咯。 先 好攰啊！ 先嚟咧就系、是、同我家姐阿哥啦，同我妈咧饮咗个早茶啦。哇，真系百年难得一见，星期六我都可以8点起身啊！ 系、哎、咪打交嗰个大理嚟噶？ 系咪市区啊？ 系咪你嗰度？ 系咪市区度饮？ 系喎，你点样分区化而家？入去，全部都冇安心出行噶啦， 唔系、有啊， 咁有冇打针啊？ 唔系我你讲我哋 系啊，你哋入去 要填表啦，咁跟住就 要填表，已经唔系市区， 系啊，已经冇噶啦， 冇啊，我又唔见佢分，认真 咁你几多一台啊？ 4人1台，我四个啫嘛，系啊， 咁啊系 ，OK， 咁跟住 即系啱啱好啫， 系啊系啊，咁跟住系啦，咁行一阵街，咁跟住夜晚咧又招呼我老爷奶奶啊阿哥阿嫂嚟食饭啦，咁样 咁就屋企就 OK 啦，即系一日就食咗2餐嘅母亲节饭啊，咁样咯，咁啊，琴日咧就去咗行完街，即系翻完教会。行完街跟住咧，我睇咗场戏喎。 哦， 哎， 仲有时间睇戏， 系咪我？我同阿华，我有隔篱阿华， 系啊， 系啦， 阿华猜输咗，我又落乱救我啊！诶，爹哋啊，呢啲系你做嘅， 咁 啊， 系啊， 阿华话我都想翻工， 唔系咁佢第二日佢要咩噶嘛？即系佢今日要上堂啊嘛，佢翻宿舍啊， 哎呀，彭爷啊，大学生嘅生活啊， 咪就 系 啦， 你估翻大湾区咩要做一日翻 ？No，every day 都可以翻到宿舍度玩噶，真系， 俾一次宿舍俾一次唔使翻， 系咯，人哋宿舍收埋咗啲咩，又点会话俾佢阿妈？ 唔得，好嚴謹。我到今天咧都仲未踏入佢嘅學校半步啊！ 佢同石 Q 俾咗錢嘅啦， 好嚴謹啊！ 佢仲未俾你入去， 好合理。 唔俾啊，唔俾啊！ 即系唔俾家長來訪啊嘛。 嗱，咁樣可能要申請嘅，咁不過我就冇咯。 你問清楚啊，係你個仔講定係點啊？ 我仔講嘅。 佢個仔一早影低咗佢張相，擺低咗喺門口石 Q 度，係啦，呢個女人嚟啦，就唔入得嚟。你下次試下，你話唔係家人探訪，你話家傭探訪得唔得？ 嚟攞嘢送飯。 係啊，你話送飯嘅得唔得啫嘛？ 不過好開心喎，去咗。睇戏，虽然诶话之前话嗰间戏院执咗，即系嗰条院线 有啲白武士系咪接？ 但系跟住佢就系啊系啊接手啊，接手出嚟 走， 系啊，哇咁啊即系坐诶睇间新戏院啊嘅叫做都真系好舒服，好开心，好大间系啊，好耐冇去过睇戏。 系不过我哋一间可以拨啲时间咧，同佢研究下佢出戏咯。佢真係好正嘅，係咁啊！正常嘅，我好多時候睇完套戲咧，你都會覺得嗰啲人一頭霧水咧，哎呀講咩嘅咧咁樣，所以嗰啲咩導讀啊、分析啊、咩和你導賞啊嗰啲咧，咪就咁嚟咯，係 需要 嘅真係。咁我咧我都食咗個呢個母親節飯啦，不過咧就訂曬嚟屋企度食咯。咁因為我加埋譬如我家姐嗰邊有啲人咧，咁啊唔掂嘅啦，出仲有我兩個僆仔。咁啊，都喺屋企食就即係最穩陣嘅。咁但係咧，我出到去咧，我都有做到臨急抱佛腳咧， 買花 係啦。好似人哋情人節咧，通常都係去到你見啲花檔都係咁噶啦。 鋸到你！ 哇喂，先生，2月13日凌晨啦，唔係24日2點噶咯，你先嚟買花嗰啲 friend 咧。 咁啊，究竟買平嘢買貴嘢咧？ 哦，咁咧，由於就你喺嗰笪地方見到咩就買咩噶啦， 所以都 冇計噶啦。同埋我幾旺啊！我入去嗰間鋪頭度咧，佢本來賣啲即係西餐餅甜點咁樣嗰啲地方 都有花買， 係啊！哇，真係幾神奇，救我命啊！真係係啊！咁咧佢就首先有嗰啲唔同嘅蛋糕咧，全部梗係做曬啲應節系列啦。哇！我琴日見到個幾識食字啊，真係哇 ！Cousin 幫我諗嘅。咁啊，佢係一個心形嘅蛋糕，咁咧佢仲要係咧，俾你估下啦， 好啊， 佢咧食字咧食出嚟咧就係話愛無止境。 哇，咁啊，梗好靓啦，系咪先？系啦，咁啊，食咗个字咧，就系同佢个诶嗰个食材嘅物料系有关嘅。 哦， 系啦，即系嗰只蛋 生果啊， 即系嗰只蛋糕咧，里边嗰个味道咧，其实就系食咗落个字度啦。 无花果 唔系 蛋糕味， 大吉利是无花果， 系咪绿茶嗰啲抹茶？ 爱慕紫景， 爱慕紫景，紫系咪个紫字？ 冇错， 嗯， 食咗咩嘢落去？ 紫薯。 哎中啊！哎呀，真系食嘢你都难唔到佢啊，真系谂 唔到，仲有栗子啊，系咪栗子蛋糕？ 系啊，几好，都啱嘅，都啱嘅，但几好啊！佢用咗紫色嘅紫啦，因为佢爱慕紫荆，跟住哇，佢几靓喎，因为心形啦、立体咁样咧，咁啊，然后佢就真系 蛋糕食立体咧，咪点扁嘅咧？吓，请问 讲得好，系啦，考虑唔到 平面嘅蛋糕， 系啦，点样立体蛋糕咯？ 咁然后佢仲要佢嗰啲紫薯咧，佢系做到嗰啲花纹咧，就好似柳纹喺上面啦。好似大理石咁样咧，哇，好似好靓咁样噶， 咁好唔好食啊？系咯， 我食落 OK 喎， 系啦，最紧要呢样嘢啊嘛，你唔好净系食纸啊， 食落食落坚 OK， 食落坚 OK， 好啊， 系啦，咁同埋就临急临忙， 仲买得到冇 OK 喎？ 买到啊，我买完之后点我话 360蚊个啊？ 哦，要都接近咯， 哦 ，OK， 都磅半咯，咁真系， 系啊，同埋佢懒系有造型咧，同埋食咗个字 啊 嘛， 系啊，心形唔系心形呢个嘢系要啲钱嘅， 食字嗰件事值钱嘅，原 来食得开心啊 ，OK 啦， 系啊， fit 到嗰个意思啊嘛， 系啊， 跟住我大镬客啦，即刻仲要扫多几束花添喺嗰度， 哇，即系蛋糕同花喺埋一档， 系啊，真系正到爆， 一条龙服务啊， 好好啊，真系，咁啊，然后就即系系咯，做咗呢啲事咁啊，起码都 喂，个个妈妈都好高兴。 嘅啦，要平衡各方嘅利益。 你明唔明啊？ 我哋呢边 明 噶， 冇你真系唔明啊！真系佢啊，好鬼难做噶。佢啱啱企喺中间， 冇嘢啊。 东南西北位咧都有个人企喺度。你明唔明啊？ 其实我系可以做特首嘅，应该嗰啲叫做我啱啱就举行咗呢个。 听日民意 系啦，咩叫母亲节界别面面观？ 哦， 系啦。其实我强烈建议每一个嘅男士，下次喺呢大时大节嘅时候都开个咁嘅座谈会，系啦，了解下大家啲需求。 是包括 持份者，除了自己之外，个个都是持份者。 系啊， 系啱啊，个个都是持份者。 都整翻份俾佢先。系啦， 真系 食蛋糕系嘛？ 系啊，其实你啊，虽然你话咧，你可以即系就睇住我哋庆祝， 置身事外 嘅。你应该可以做多一步啊！ 我哋咁话， 帮人排队啊嘛，唔使打交啊嘛。 哦， 边喺酒楼度咪打交真系，你帮帮手啊嘛。唔系， 孝子就要去拜山啦，系喜孝子喜。不过唔系嘅，所以我同啲仔女。啊，同妈妈爸爸饮茶真系乖仔啊！ 你冇同外母饮茶咩？ 唔系咧，送得翻过嚟都要咧，有事。 Gonna be one of the hottest days ever. To cool things down, here's the new track by 24 Hours, Hot in the 852.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24. It's hot in the 852. It's hot in the 852. I'll b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blue. I'll be chilling out with my crew.进入我哋世界，跟住呢个 flow， 喺呢个城市，我哋点样 how we roll？ 要 keep 住个态度，无需带路，想卷窿卷赖要地道，等我带路。中意一齐 party， 中意一齐癫，趁今日好天，梗系要摊喺海边。比基尼有几坚，等我睇下先，我哋要玩到开汗，反转呢个夏天。针系咁针，系咁针，对住靓到晕嘅黄昏，开翻支香槟，女仔中意氹，跟住音乐摁。街我个 friend 咁佢死快冧，出个萤火围埋一齐跳下舞，搵啲啤酒向对方块面喷下泡，由中午玩到夜晚再吃到朝早，个个都有暑假放，你话几好？ It's hot in the 852, It's hot in the 852. I'll b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blue. I'll be chilling out with my crew. All the homies will be back in.夏日炎炎正好，甜甜望你側面，瞓喺你側邊，抚摸你頸肩，静静欣赏你那迷人玲珑曲线。我怕阳光太刺眼，影响你瞓晏觉，我将双手放上你额头，当成人肉太阳伞。我习惯每日为你准备早午晚餐，我习惯爬晒你每晚食剩嘅饭。 傻瓜食到咁饱，好易有肚腩。 何敢我为你去健身，实行艾只个护关。 Baby WiFi 点解突然咁慢？ 我打去 check check， 将个 password reset 改成 bad gonna love you like that。炎炎夏日最好，每日同你甜甜蜜蜜，无你响身边系上天对我最大嘅惩罚。唔摆你面前混沌，我份人系咁老实。我中意剥上你啲衫裤，但系随情对骂。Best, all the homies east to west, north to south, 24 crew, we do it for the city. Summertime, easy living, oh so sunny. I'm in love with everything, life's a hobby. I love them girls, yo, who rock their bodies. Embrace the moment as we cruise along the city line. Everybody rushing the pace, we taking our time. Stay nice, like a summer breeze, cool like the AC on. While we party to our favorite song at the club, bottles put them up.Being together, it's all love. Drinking and dancing, midnight romancing. Hot in the 852, this is what we do. It's hot in the 852. It's hot in the 852. I'll b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blue. I'll be chilling out with my crew. All the homies will be back in town. We'll be cruising till the sun goes down. Then we party till the sun comes up. Summertime, do what we love 曾志豪、 陈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除咗咧，即係呢個母親節食完飯之後咧，咁我發覺我都係直播室裏邊咧，做咗落水禮嘅第一人喎。 係啊，你係啊， 你兩位都未 落水啊？我 就唔係幾喜好游水，阿華都落咗水啦。 係咪啊？係 啊，佢、 okay, 星期五去落水啦。 已經落咗水噶啦， 個頭洗濕咗， 落咗水真係。 係咪佢都濕噶啦？ 係啊，喂，但我覺得 佢都落咗水啊，好開心啊！ 而家落水咧，其實我覺得嚇，好似佢喺嗰個唔方便之中咧，仲令你咧感受到有一點。即是觉得安心喎。 诶，唔系先，你 我系泳池先。 啊，泳池水， 泳池水， 泳池应该好多规矩噶。 好多规矩，哇，真系对恋啊！去泳池游水，好多规矩。 督撑 系啦，咁 大家都要排队。 啊，冇错，呢条队啊，真系啊，排到你天荒地老啊！ 系啊，真系啊，因为佢检测得好 天荒地老。 唔系排得，唔系佢检测得好严啊！华都讲咗咧，话哇，佢话逐，因为佢逐个去逐个去检睇下你有冇发烧啊，填如果你安心出嚟就安心啦。佢如果要填表就填表啦，但系跟住佢会即时打翻电话俾你。 哦，系， 因为政府嘅建筑物啊，如果嗰个系政府建筑物， 都冇就咁摄咗咗佢啦。 另外，那个我又遇到嘅，因为我嗰日咧就先喺泳池游完水，咁我哋两父子无限体力咧去埋隔篱嗰个运动场嚟跑咗个步添，但系咧就跑步嗰度就有阻住你，不过嗰度算啦，一阵再讲。我想话咧个泳池咧佢有个人流管制啊嘛，咁咧其实咁嘅，我同我僆仔咧就报嗰啲游水班咧，咁本来就报咗话啊十一点你就嚟游水啦，咁咧个老师都已经提醒你咧，佢就话喂你最好早啲嚟，因为佢话咧排队。咁我以前嘅經驗咧，即係講疫情前啊，我都知要排隊嘅，咁亦都知道要等噶嘛。咁我就好啦，我提早半個鐘。哇，對我嚟講都好早啦。 半個鐘好多，我以為你提早五分鐘 咁。唔得啦，我已經提早 半 個鐘。好啦，咁點知提早半個鐘咧，條人龍都有啲長喎，即係都打咗個 L 型咁樣。咁 我全部都係嗰個榮班。 唔係，有啲街客嚟噶嘛。咁我都諗住冇問題啦，應該就我半個鐘。 半個鐘 係啦，嗰條 L 字又唔係真係長到好緊要啫嘛。哦，點知原來咧？低估咗，或者我完全冇留意到一样嘢，佢而家有人流管制咧。 咁点啊？ 佢嘅容量咧，净 系 准 载 150人， 系啦， 系啦，系啦， 即系原来嗰啲系好似名店门口咁样嘅， 冇错啦。咁我见到我点解等咁耐都净系喐一两个咁样咧？原来咧去到后来我排到个龙头度啊，我先见到姐姐咧，佢就话。嗱，放两个入两个，放两个入两个，有冇两位啊？有冇两位？小巴上车一样啫。 哇，咁真系， 可以啊，真系大件事啊，真系 要等好耐喎。 系啊，咁 快。 但系我想话咧，啲泳队唔系有另一个出入口咧，俾佢哋嘅咩？ 原来咧，我后来咧，我都有问到佢，因为最后咧搞到迟咗啊，因为咧佢都知道。佢就話：哎呀，唔好意思，我哋都帶唔到你再入去啦。我哋接咗幾個之後咧，我諗你要自己再排到佢俾你入為止，即係咁先符合嗰個 quota。係啊，咁結果咧，我話咁我遲咗啲點啊？佢話我幫你計翻啦。 咁啊，差唔多。 係啦，嗱，咁然後我先知咧，原來佢哋冇特別一個 quota 係俾啲泳班嘅， 哦 okay, 即係佢都只不過當係大家就咁一堆人入去咁樣咯。 咁係真係公平嘅，因為啲市民都遊㗎嘛，係咪先？你個個話十支泳隊，你去話曬嗰啲市民咪遊 唔 到。 不過我又嗱，我講真。又不是说因为自己报了班就这样说的其实你都应该跟他有些商量好一点 其实是倾 向好一点但我说都有好处的因为他限了80人、我入到去之后无论是泳池那几条泳轨在那游水的地方定是更衣室呢咁啊，真係疏落好多噶， 系啊， 系啊，咁所以 冇人逼逼咁， 冇人逼逼嘅，咁 唔好有两下就停嗰啲。 系啦，你如果你付出咗呢个排队人流嘅时间，你都可以里边咧 畅泳， 都好自由自在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表示，本港疫情现时稍为稳定，但系由于变种病毒潜伏期达14日甚至更耐，部分长达21日，认为未来几日要密切监察情况。是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人戴口罩可以减低变种病毒在社区传播，亦要视乎其他社区有没有密切接触者等因素。对于接种两剂疫苗14日后并符合特定条件的人士，可以缩短在检疫中心的检疫日数。施达同意有关做法，认为可以鼓励市民接种疫苗。他相信新冠病毒不会消失，需要找方法共存。其中一个方法是接种疫苗达至群体免疫，虽然接种疫苗后亦有机会受感染，但必定能够减低严重肺炎的可能性。南韩新增4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27,000多人确诊，时隔一星期再次下跌至500宗以下。新增的个案大部分来自社区感染，另外新增1宗死亡个案，累计1875人死亡。美国白宫疫情首席顾问福奇认为，当局毫无疑问低估死于新型肺炎的人数。福奇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到华盛顿大学日前公布的研究估计，全国超过900,000人死于疫情，远高于官方公布的581,000多人。福奇回应话，900,000呢个数字较佢认为嘅多，但毫无疑问数字被低估。白宫应对疫情协调员齐恩慈接受传媒访问时透露，58%美国成年人已经接种最少一剂疫苗，认为美国的疫情有好转。总统拜登早前定下新目标，到7月4日独立日之前，为全国70%的成年人注射至少一剂疫苗，但是近期接种率下跌，当局正透过不同方法鼓励民众打针。加拿大传媒报道，温哥华国际机场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一人死亡，警方正追捕疑犯。温哥华机场在社交网站交代事件，表示枪击在主航站楼外发生，机场已经同皇家骑警合作，情况已经受控，机场目前维持开放和安全， 航班運作正常，機場事後加強保安。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亦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632点，升21点，成交金额5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60.8跌21.8，腾讯控股601.5。升个半，复星医药58.5升8.8，小米集团25.6升3.5，阿里巴巴218.2跌6，紫金矿业12.92升6.2，中国平安82元升4毫，中远海控17.2升6.8，中海油系8.98升2.6。李宁66.7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3，人民币6.432，英镑对美元1.403，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8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03点，升245点。港金现价报1697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91美元，卖出183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跟住明爱医院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和类人员在森林入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想模仿一种看似好浪漫，但系又有少少好似无谓嘅一个动作呢？就系、是将一封信塞落个玻璃樽度，然后抌出个大海。系啊，你听到呢件事咧，系咪真系好上世纪咧？即系好似真系八九十年代咧，先至会有呢啲情节啦。咁啊，成龙大哥都仲拍咗套电影添，系咪先叫玻璃樽？咁啊，好多人咧，即系都系喺一啲桥段里边咧，会觉得有人想做呢啲事嘅啫。喺外国好似比较流行啲嘅，好少见到即系中国人会做呢件事。咁啊，点解你话有啲浪漫，但系可能有啲无谓咧？因为真系名副其实大海捞针啊嘛，樽里边摆封信又掟落个海度，有新闻睇到，然后就话咧，即系咩好浪漫咁样。咁啊，后来呢种玩法咧就变咗飘书咯，即系有啲人就将佢演绎啊嘛，即系希望呢个瓶中信咧就飘下飘下咁样啊，但系。最近一间新闻咧，佢就话俾你听，呢一个看似好浪漫又无谓嘅方法咧，其实真系可以保留到一段历史嘅、哦。呢、這个历史系同我哋好多人都好中意嘅嗰套电影有关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系你都听唔到我讲咩噶啦 ？Titanic 啊，呢一个咧已经发生喺咧即系一个世纪之前嘅事啦。咁啊，呢一宗嘅海难咧，原来之后咧不停都有啲所谓后续嘅新闻跟进啦。呢几日咧个新闻系咩咧？就话发现咗一封咧寄嚟自呢、這、一个。铁达尼号上面嘅一个船员嘅一封瓶中信，即系话呢封信已经超过咗一个世纪，真系非常之古旧，而且佢仲要系咧，即系你知啦，咁好多人喺嗰度海难之中牺牲咗噶嘛，咁啊究竟佢哋喺之前啊留低咗啲咩信息咧？咁啊原来令到大家都好期待、哦，咁啊呢一封信咧，咁啊喺几时就得到呢个所谓证实咧？嗱咁样嘅喺2017年咧。有一家人咧就话喺一笪地方，咁大家几记个名啦吓，我都唔识嘅。纽宾士域省同埋洛华斯高沙省之间有一个叫芬迪湾，系你应该未听过嘅。咁啊，佢就发现咗一个玻璃樽，咁里边有封信啦。咁啊，佢哋将封信咧打开嘅时候就发现，哇！啲信纸咧咁残旧嘅，好似黄黄揿揿咁样嘅。咁然后咧，佢就交咗俾加拿大咧魁北克一间大学嘅研究员咧就去分析啦。咁佢真系分析啊，攞仪器，最后咧佢就话啦，证明咗呢一封信咧系嚟自真系一个世纪之前系嗰个海难嘅。咁啊嗱，佢嗰个考古学教授就咁讲嘅。起码我找不到任何伪造文书的证据，咁而且咧，佢仲辨认到咧呢封信里边咧嗰个乘客咧系法国人嚟嘅吓，佢话系，佢话呢个乘客咧原来亦都喺当日嘅铁达尼名单上面系有佢份嘅，咁所以咧就揾得到呢个人出嚟啦，咁然后佢仲可以即系起底嘅，佢仲揾到咧就系话，喂，佢当时系法国北部咧一个矿工嘅女嚟嘅，佢爸爸咧嗰阵时去咗美国咧就谂住即系揾食啊。即系睇下有冇得揾到个好啲嘅生活啊，咁样咁啊，于是乎咧，妈妈咧就同四个年幼嘅细路咧就喺法国度住啦。咁呢一封信咧就系佢哋写嘅。咁咧封信写咩咧？佢就话：我将呢封信而家抛落大西洋中间，我哋会喺几日之后咧就抵达呢个纽约噶啦吓，因为佢要揾爸爸。如果有人揾到呢封信咧，就联络我哋啦。咁样佢冇其他好重要嘅内容，亦都冇讲啲咩日记啊、心情嗰啲嘢。咁但係起碼呢就記錄低呢即係一百幾年前呢呢一個法國佢哋去到美國揾食嘅呢一段嘅經歷啦，咁亦都好似俾大家再次即係確認到呢原來百幾年之前呢咁佢哋究竟曾經發生過啲點樣離奇嘅事情。咁但係呢一封瓶中信呢，我覺得更加離奇嘅就係呢原來為咗考證啊呢封信真定假呢，都引起佢哋好多唔同考古啊或者历史学家嘅争议嘅。有啲人咧就用张纸嘅材料咧就去辨认佢真定假，有啲咧直情系用个水流啊， 你如果咁样喺大西洋抌咧，佢应该冇理由去到纽宾士域省嘅，佢应该去到欧洲海岸嘅。咁呢啲已经超越咗咧我哋一般人嘅认知范围啦。不过我谂最令人哋觉得即系期待同埋兴奋咧，就系原来历史咧，佢真系会喺咧一啲你意想不到嘅地方出现嘅。可能你会觉得咧，一定系佢好正正经经写嘅一本笔记啦。可能你会以为咧，系咪佢有啲咩遗物啊？留低咗喺度。但原来可能咧，佢呢一个系喺无意中都未发生海难。个细路女写完封信就咁抌落个海度咧，竟然都可以为佢带嚟啊，即系咁大嘅历史嘅信息。所以咧，我哋都要即系唔好睇小我哋自己咧，平时嘅一花一草一树一木啊，可能你都会无意中咧为你嘅后人咧留低咗好重要、好珍贵嘅历史信息，删都删唔走嘅吓。讲开铁达尼啦，咁啊，不如介绍你睇条片啦，就系关于咧华人啊喺铁达尼呢一个遇难事件之后咧，佢哋嘅争议啊。有人话啲华人咧系扮咗老人家同妇女咧先可以走得甩，但系有纪录片就讲咗咧，就话佢哋系遇到第二啲嘅经历咧，先至逃出生天嘅啫。不如你就睇下呢条 channel， 究竟华人喺铁达尼嘅遇险之中扮演咗咩角色咧吓？我会俾三只轮船佢。阿程振鹏，你个个礼拜都差唔多可以收到一个评，不过就系你外母俾你嘅保暖评，咁里边都应该可以有很多信息留低喺度。你下次试下食剩一嚿淮山同埋嗰啲鸡肉留低喺度，掟翻翻去睇下有啲咩嘢留得低下。 我唔会咁嘥料啊，真係好好食嘅，咩都係好食，因为有咩有嗰个温情喺里面啊嘛，即係陌生人啊，同事只不过係一个咁嘅人吓，咁但係都得到人哋嘅温暖喎，梗係乜嘢都食埋啦，骨都吞埋啊，唔使驚啊，我一定唔会有一剩。反而呢彭姐今日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呢都同豪仔呢讲嘅有少少接近，就是最后那个寄语，即是不要看少任何微细的东西，微小的都可以变为很伟大或者很有劲度的一个力量。嗯，就好像呢香港黑下的这一班的年轻歌手，他们呢都好像是一个呢活生生的例子。他们是 Mira， 今时今日的 Mira 呢就已经是劲到爆晒灯了，一票难求的演唱会现在还在开紧，应该听日才是尾场的。但是呢在网上呢都有一些的不知道是不是葡萄的朋友呢就留一些的贴文惹起大家的评论。话说近日 Mira 的演唱会开坐之后就有不断被洗版啊，在度谈论的话题，其中就话在讨论区有一则咁样嘅贴文啊，那个标题话咧得罪讲句 Mira 呢六个人不如自己离队啦，咁嗰个矛头咧就系指向咧即系有几位嘅成员啦，咁主要嗰啲成员咧都系譬如未有自己嘅歌曲啊，单飞咁样去出嚟表演啊咁样嘅。咁啊，其中咧就包括咗有六个指名道姓添噶 ，Frankie 啦、Jeremy 啦、Stanley 啦、Lockman 啦、Tiger 啦同埋 Orton 嘅。咁咧呢一个嘅贴文咧就得到啲咩咧？有好多负评，主要咧就系被批评咧，喂出呢一个题嘅嗰位嘅朋友咧，实在咧孤陋寡闻啦，兼喺度分化啦。其实咧 ，Mira 十二个人咧真系缺一不可噶咁。咁当然啦，去加入评论嘅啲朋友咧，就会提出佢哋嘅一啲意见啦，就点解佢哋十二个人咧缺一不可啦？个个咧都有佢自己嘅一个重点啊，同埋有佢嗰个力量喺个队中啦。就住呢一啲咁样嘅评论咧，其实咧，彭仔都有一啲嘅感觉嘅，因为咧，刚啱呢个礼拜六咧，过去嘅礼拜六都有幸咧去欣赏呢一场嘅演唱会。喺未睇之前咧，其实入场前咧，我都同朋友咧，就同同事咧都即系当玩咁样咧讲笑。其实咧，我喺睇住嗰张 poster 十二个人咧，我喺度数嘅时候咧，我真系噏得出名咧。其实我都算叻啦，我系争四个噏唔到啫。嗰四个咧就系头先咧喺嗰个贴文入面咧，有话有六个要离队咧，就其中有四个咧就系嗰度六个入面嘅其中四个。但系我都咧一定要咧记埋佢哋几个。咁睇完嗰个演唱会之后咧，我就更深发现咧就讲真的。 明白點解咧會有當中咧有幾個咧係未有單飛 solo 嘅歌曲嘅，咁又真係十二個人入面咧，平心而論咧，睇完個演唱會咧，確係有幾個咧未係真係可以能夠自己出嚟獨當一面咧，係做單飛 solo 唱歌嘅材料嘅，但係唔代表佢哋咧係冇喺團隊入面嘅作用，因為咧佢哋一定有其他嘅一啲個人之處，包括咗譬如佢把口好叻啦。即係好識講嘢啦，又或者佢跳舞其實係非常之好睇啦，以至到係一啲其他喺成個團隊上面嘅配合，所以咧其實各有佢嗰個嘅長處。今天咧介紹你睇一個 channel 咧，亦都可以讓你咧更加了解究竟時下嘅朋友啊、樂迷啊，對於 Mira 呢個現象有啲咩睇法？呢、這、一個 channel 咧都已經 hit 爆啦，咁就喺本地嘅Chill Up 啊 ，Chill Up 呢一個 channel 咧入邊有一條短片咧。是五日前上載的啫，叫做Mira 邊個是人氣王，鏡粉最喜意 Roria， 最想邊個做老公咁樣。咁呢條片入面咧，見到兩位 YouTuber 咧喺街訪嘅時候，喺旺區問啲年輕嘅途人啦，做一啲民意調查啦。咁啊，其中咧都真係幾好笑咧，就係嗰條啦。究竟邊個想做佢老公啊？咁樣嗰、那個答法咧，啲年輕朋友咧都有用腦諗過嘅，有分析過嘅。譬如佢哋會話咧，想係Eden 咧係做呢個老公啊，因為佢係好暖男。feel 啊，同阿 E 人都系啦。咁另外咧就点解唔揾阿 Anson Low 啊？因为佢太突出啦，一行出街咧，个啲 fans 拥埋去认得佢，咁啊冇咗老公啊咁样。咁又话咧 Jeremy 咧最靓仔，咁所以就揾佢做老公。嗱，咁啊，所以呢啲系几好笑嘅。其中亦都有一啲咧，自己睇咗咧啲问题都系有共鸣嘅。譬如话你系点认识 Mira 嘅咧？咁好多咧都系话咧传闻造星啦。亦都有咧。另一個答案咧就係彭仔都係靠呢一個節目咧認識咧 Vera 入邊嘅成員嘅，嗰個叫男排女將。我都係睇完嗰個電視劇之後咧，先至咧啊對呢一班嘅男孩子咧就有一個喜好啊，即係會中意咗佢哋嘅，會覺得佢哋咧原來都係幾有自己嘅風格，亦都令我咧真係認得曬咁多個邊個等於邊個咁嘅。咁喺呢一個嘅短片入邊咧，大家可以了解更多啦。亦都咧從中咧可以見到有一班嘅年輕人咧，佢哋由最初出道嘅時候俾人睇小啦，俾人笑啦，話佢 MK 仔啦，到而家咧兩年多後嘅今天咧係一個超爆人氣嘅組合啦，演唱會一票難求啦，得到咁大嘅成績咧係戥佢。他们高兴之余呢，其实亦都是一个活生生呢极具是励志的实证来的。所以亦都反映到我们香港的年轻一代呢，我们真的不能够放弃他们的。自强不息要加油啊年轻人。那在这里呢，我给五团火的 emoji 给这一班的 Mira， 以至到一众香港的年轻人呢。好啦，桂花田，你有没有鏡粉啊，身邊 都有啲嘅，咁啊，佢哋就都好支持一啲年輕人嘅，係啊，每個人成功背後啊，之前啊，嗰段艱辛日子唔係個個人頂得住㗎，加油啊！ 佢問你有冇鏡同埋有冇粉啊？ 是咩？定係可粉啊？定係腸粉啊？ 你中意咧？ 嗱，雖然咧香港近日咧受到變種病毒咧變種病毒豬藥嘅困擾啊，因為咧呢一隻毒豬咧竟然係由呢個隔離檢疫咗21日，仲測試咗檢測咗三次呈陰性嘅印度裔男子咧，嗰度喺嗰度發現嘅之後咧，再傳埋俾佢嘅非籍女朋友，咁啊佢哋咧再參與好多個聚會，病毒咧就擴散咗喺社區啦。咁經十幾日咧之後咧嘅追蹤啊，哇！最後發現原來咧佢哋參與過柴灣興華村嘅聚會之後，再傳染俾同鄉，係啦啊咁啊跟。跟住咧就三个外佣姐姐咧，再由姐姐个传俾咗佢嘅雇主同埋佢屋企人。基于漏报嘅原因啦，漏报行踪啦，香港卫生署啦，咁佢哋咧就指啊，佢哋咧分别咧涉嫌违反呢个预防及控制规例之中里面嘅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又或者咧具誤導性資料同埋冇遵守人員要求提供資料罪行，佢哋今日要提堂啊！咁啊，但係即係講起印度啦，印度疫情咧就非常之嚴峻啦，而家有報章報道就話啦，佢喺每小時咧，佢話每個鐘 每小时起码有15,000人确诊，而每日咧系几十万人中伏啦。咁一个星期咧讲紧系有200-300万人啦，数字系非常惊人嘅。啊，见到新闻图片咧都好震撼下嘛，当街咧啊就搭个木堆咧就去，唉就去诶。搞即系去烧嗰啲去世咗嘅人啦。虽然如此啊，但系佢哋咧系冇放弃到噶。咁啊，都希望咧尽量咧救得一个得一个啦，咁样。咁希望即系其他世界国家咧都可以帮助伸出援手啦。喺孟买咧，佢有一个咧药厂嘅员工啊。咁喺疫情期间咧爆发期间，一直以嚟咧佢都协助紧啊，宣传抗疫啦，点样防疫嘅方法啦。咁啊，佢啊仲希望咧将资料咧讲俾更多嘅人知道，尤其系小朋友啊。早阵子咧，佢就戴住个口罩，就点啊？佢扮成一个小丑，系啦，真系喺度苦中作乐噶。去到一个贫民区咧，就帮手做呢个消毒工作，咁咧又派口罩咧俾区内嘅小朋友，直至希望咧教导佢哋防疫嘅意识啦，同埋一啲知识啦咁。希望小朋友咧，即系喺呢个困苦中咧，里面可以有点甜啊。咁啊，真系希望咧，佢哋系一个好人好事嘅四周围咧都有人去咁样做啦，咁。帮助他们更多增加呢个知识，戴口罩系个好重要嘅咁样，因为一个人嘅生命并唔系咧可以，俾一个缺乏资源嘅政府，又或者失败政策嘅政府而夺去佢嘅生命噶嘛，系咪？咁啊，今日想分享咧个 channel 叫做Wanderer 印度生命线追逐神圣嘅恒河啊，咁啊呢段咧就系佢话系叫金哥特里自由喜马拉雅山嘅一段，咁啊片中咧就大多数咧都系佢哋坐喺架车度沿住恒河。咁嚟影嘅，咁啊，即系好似你去旅行嘅时候坐住个旅游巴咁样望住啲风景咁样啦。咁佢哋亦都有咧，就系参与咧佢哋一啲传统嘅仪式，亦都有一啲好平静嘅河面啊，风景好靓嘅其实。咁啊，希望印度疫情咧可以尽快处理好啦，控制好啦。我会俾5个合十嘅一个祝福嘅emoji 俾佢哋啦。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5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步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5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5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啱。 哦，对， sorry，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瘦眼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系啊，我哋终于咧今日又可以准时啦，我哋今日上呢个中文堂咧又好得意嘅，我哋呢个主题咧就系一啲咧你望落去。你以为你讲得啱，你其实系用错咗都唔知嘅成语。 吓， 系啦。 哦，会唔会系嗰啲咩强差人意啊嗰啲啊？ 类似啦，系啊。譬如咧有一个咧，我觉得真系好爆噶，大家都听过啦，群龙无首。 啊， 系啊。 咁系好嘢定唔好嘢嚟噶？ 啊，唔好嘢。 点解唔好嘢？ 哇，你冇一个人可以出到嚟帮手做领导嘅。 系咯，嗬。 成日乱摊 手啊， 乱摊子啊。 原来啊，我哋一路都解错咗喎。 吓，无手系好嘢嚟噶。 系啊，好嘢嚟噶。佢话咧证据系咩咧？首先咧，佢呢个群龙无首系出自《易经》啦。咁《易经》咧，即系话以前最上古时候咧，嗰啲所谓嘅卜辞啦。咁咧，佢通常都会同你讲话咧，一个卦象，然后就话你吉定系凶咁样嘅。咁咧，佢喺《易经》里边咧，群龙无首咧后边写住吉。 哎呀， 即係好嘢嚟嘅。 點好法啊？ 啦，咁點解呢？原來呢就咁講嘅，佢話呢一群龍啦，佢覺得好似真係好多龍啦，但你見唔到個頭喎、啊。咁即係呢佢就話呢， 即係都係幫手咁解。 佢嗱，如果佢講一個正確嘅所謂正確解釋咧，就是、當年咧，佢就話一班人咧，一群龍啊，就共同管理天下，冇人咧爭出頭了做個阿頭， 哦、 即係好似我哋三個咧去食飯啦、嗯，我哋又唔會爭出頭咧，一定有一個咧就爭住俾錢、哦，咁其實係唔好嘅， 好平均啊， 係啦，咁係唔好嘅， 咁咪係咯，咁你有邊個做啊？係咪先？個個都話、啊哎、你做啊，而家整整下就會俾推咗其他人， 所以就唔同啦。佢不過佢話冇辦法啦，而家我哋咧、嗯、已經講下講下咧，就會覺得話邊有咁好啊？成班人喺度做嘢，咪即係冇人做嘢咯。成班人都唔话事，咪即系冇人话事咯。 即系冇阿头你领导住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 但系因为以前可能咧就真系比较咧远古啊，大家就仲会有嗰种咧好比较淳朴啲嘅理想咧，即系话嗱呢班人一齐做嘢、嗯，又不分彼此你我，冇、嗯、人出嚟话咧我就系阿头啦咁样。 其实咧喺一个办公室里面咧，系系都好似好好咁。 系啊，但不过唔会发生嘅呢件事。嗯、好啦，第二个咧简单啲啦。蛛丝马迹，咁啊就唔系话佢个解释系咩，而系请问你咩系蛛丝咩马迹啊？蛛系蛛丝系咩嚟嘅？ 蜘蛛嗰啲丝啊， 啱咗。咁、 啊啊啊、 马迹咧、 啊啊，就 系、是、 嗰啲马过嘅路咯。 好嘢，错咗啦。其实我哋唔识系好正常嘅，因为原来马咧系解造马，造军个造啊，造马嘅足迹。咁咩做马呢？ 唔知哦， 一种昆虫嚟噶。 哎呀， 系啊，佢都系一样咧，即系话，因为猪嘅丝同埋嗰只昆虫咁幼嘅脚留低嘅足迹咧，咁咪就系类似嗰啲好微细但系好重要嘅线索咯。 有益剂疫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早前形容辉瑞同 BioNTech 系可信赖嘅合作伙伴。以色列警察同巴勒斯坦人喺耶路撒冷嘅冲突持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表明会继续建设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说，正如每个国家都会建立首都一样，以色列有权建都于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建设，强调不会容忍极端分子破坏稳定，会果断和负责任地在耶路撒冷实施法律和秩序，并保障各宗教的信仰自由。教宗方济各呼吁停止冲突，认为暴力只会产生暴力，呼吁各方尊重耶路撒冷的多元文化信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29点，跌80点，成交金额6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58.4跌24.4，腾讯控股598蚊跌2蚊。复星医药58.1升8.05，小米集团25.5升2.5，紫金矿业13.06升7.6，阿里巴巴217.4跌2.4，中海油9升2.8，中国平安81.9升3毫，中海油、中远海控系17.3升咗7.8。盈富基金28.7跌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89，瑞士法郎8.617，欧元6.09，加元6.405，新西兰元5.648，欧元9.438，每百日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好，翻到嚟十一点十三分嘅风吹发回人啦，气温有29度。 系啊，相对湿度 三分咩冇啊？ 我就系十 差唔多啦， 好差唔多啊，又有投诉啦，而家 系啊，时间唔准， 真系你真系唔知啊你。 O K， 好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咦，我讲呢个 资料啊， 我 使 唔使影低？我而家讲 工资料啊， 边工资料？好啦， 我 使唔使 而家影低而家个画面，跟住话俾你听，而家真系 大概可能或者就嚟到啦，咁样 讲准时，唔准讲多。 好啦， 系啊，系啊， 准时唔系讲噶，做噶。 系啊，你记住啦嘛。 讲开时间咧，又有一啲嘅即系公司咧，就行一个咁样嘅打卡制度，都系同时间有关。不过就想 check 下啲员工咧用厕所嘅时间。如果你咧一个月嚟咧用得少嘅时数咧，就有奖励啦。就好似啲勤工奖咁样，奖你150蚊。 我头先听到你话打卡咧，可以你去个厕所打卡点啊？ 系咯， 系虽然有啲厕所系真系几靓，系可以打下卡嘅。我想 酒店嘅厕所， 我真系好架势，好堂皇噶嘛。但系而家讲紧咩啊？ 呢个系唔系影相打卡，而系真系咧计你出勤嗰个种嘅打卡啦。咁就话咧，网上有讨论咧，就话咧，有间公司咧近日推出咧厕所打卡制啊。 系 要求员工咧去厕所嘅时候咧都要打卡。咁啊，计埋咧每个月。如果去厕所咧，嗰个时间咧少过一个钟头嘅嗰个员工咧，就可以获得150蚊嘅奖励啦。 即系少过就可以有钱奖啦， 150蚊。 即系除非啊，佢系打咗卡。嗰、那個廁所門格佢先至可以開嘅啫、 啊。 如果唔係嘅話，我唔打都仲得 係 咪？ 唔係啊，佢嗰個設定咧就係咧，係 咪打卡先啊？嗰度門先開先。 咩？咪好似上次佢講咯，你要篤八達窿咯。 呢個唔使嘅， 唔使嘅， 好好 low tech 嘅，佢攞鎖匙。咁、但係個鎖匙咧就喺 reception 嘅。 咁你就要登記啦。 係啦，喺嗰度打。咁你攞鎖匙去廁所就打一次卡。 你每次都寫 翻嚟咧，又要打一次卡。 寫人哋個名咯，係咪啊？ 係啊，又唔使啊。咁你啲鎖匙係咪？借完 配 兩條，配兩條咁又。 你會唔會為咗去廁所配鎖匙啊？你有冇發現咧？佢哋啲 鎖 匙 幾蚊啫嘛？ 唔係，你有冇發現啲鎖匙為咗驚你咧？唔知係唔整唔見定咩咧？ 整到鬼咁大塊。 冇錯，仲要全部都係嗰啲叫做咧，即係秒細燈籠大啊！佢條鎖匙就即係手指尾咁細，大大條啫嘛！哇！佢嗰、那個即係譬如話嗰塊牌啦，一係就 咁大， 一係就長到把寶劍咁樣嘅，一係就有個大圓圈嘅膠牌，好似成個披薩咁大嘅。喂，跟住你拎住，我有幾次撈亂咗，我話。其实系咪个牌先系个锁匙嚟嘅咧？系咪都感应嘅？系啦，个锁匙系咪扣嚟嘅咧？只系吓。 由于佢呢啲咁嘅公众洗手间咧，即系讲紧出面街嗰啲食肆嗰啲咧，佢太多人可能真系遗留咗喺个喺里边咧，咁佢真系又 lock 咗。咁你好多时有啲人咧又唔好手尾啦，或者系试过跌咗落去落去嗰、个马桶。 唔系啊，即系点啊？方便你拎翻出嚟。 系啦，即系你恐防佢跌咗落马桶度嘅时候， 系啊， 大过个马桶要。 喂，真系啊！如果唔系佢点会越整？ 唔系，我谂佢系方便你。 见得太多啦。 系啊，同埋咁细条锁匙难拎，咁你就问你拎住嗰条锁匙点配？ 咁咪系啦， 好麻烦喎、全世界都见住你拎住嗰抽嘢。 你有冇睇过我哋港产电影咧？曾经教过噶，我唔记得咗边一套啦。总之系睇电影 学。撩厕所门啊？ 搵嚿泥胶。 有。我最近睇嗰啲电影都系咁样教噶。 搵嚿泥胶。 系啊， 攞咗个帽咁样。 你试下听日小确幸成就解锁，试下攞泥胶倒帽锁匙，睇得唔得？ 咁啊，边度？咁我都要跟住要有嗰条线先可以磨到啊！跟住 咪 3D 打印啦， 系咯 ，3D 打印咯。 嗱，咁呢一个就，但系咧嗰个讨论重点咧就系在 点解要限人哋去厕所， 同埋你会唔会恨嗰150蚊咯？ 梗系唔会咯，唔系佢跌150蚊每个月啊？ 系啊， 我每个月应该唔会啦。 如果1500蚊咧？ 1500蚊就会啦，1500蚊即系讲得少啊！你估真系， 我就会去出面街嗰啲厕所咯。 系啦，系嗰啲人会唔会就唔去公司？厕所 啦， 全部走晒出去咁样。 啊，呢个都可以系一个方法。 其实150蚊真系唔吸引嘅。喂，然之后我去厕所可能都系我想唞下啦，我想轻松下啦。 佢唔系佢唔多过几多个钟啊？头先 一个钟啊， 一个钟。 每日唔多过一个钟啊？ 唔系每日噶，每个月啊， 加加埋埋。 每个月唔多过一个钟。 其实咧， 我 想我 当翻足30日， 又唔会散翻足30日嘅。 系啊，当咁计啦，你翻足30日。 你食晏同埋你食晏嗰啲时间你可以 系啦，开出去噶嘛， 你可以去厕所噶。 哦，咁咩60分钟你想除系嘛？ 我想知道究竟平均我每日可以去到几多啊？嗱， 一個 兩分鐘 啊，兩分咩啊？ 兩分鐘咯、 啊，每日兩分鐘。 係啊，即係全日翻工喎，除三十喎，六十分鐘嘛，你咪除三十。 每日兩分鐘去都。 讲紧你翻朝啊，当你翻朝个万五啊， 系当朝个万五咯， 只系两分钟啫。 哇，两分钟喎、啊， 咁你得唔得？ 啲女士已经唔得啦， 应该女士会比较问啲， 唔系问啲，直情冇可能。 你行入去除条裤、除条裙，你都要时间系咪啊？ 佢会点计噶？由我起身行去个位度计啊？ 由你攞个锁匙、啊。 咪系啦，你攞锁匙开始计、啊。譬如我十一点钟，哇，跟住你几点话零二分钟要摆翻条锁匙啦、啊。 即系你啱啱去到门口就翻嚟啦。 其实咁样， 即系入去就已经。 我有喺度谂紧咧，嗰间公司咧，究竟员工多唔多咧？嗰本叫做叫做写时间嗰本簿，边个每个月计算嘅咧？请问 呢、這个冇透露， 专门请个人咯，个人时薪150元，就攞你嗰啲奖金嚟请翻个人翻嚟。 不过佢有透露呢间公司咧，佢哋有个零食基金。佢就喺零食基金嗰度攞嗰150元獎勵嗰員工。 唔係咁定係咧？呢間公司之前啲員工咧，嗰、那個 去 廁所嘅出勤比率好高咧。 而家都係咁去討論咧、啊，就話一定係呢間公司咧，經常有同事就係用去廁所為名，啊、就蛇王為實咁樣，所以老闆咧先至會諗呢一條橋嘅啫。 但其實都好難啦，因為你真係喺 reception 嗰度、嗯，跟住咧就去攞鎖匙喎。咁、啊、可能啲同事就咁，你個同事會望到噶嘛？啊，你嚟登記攞鎖匙，跟住去食半個鐘頭先翻嚟嘅，咁人哋會眼望望你㗎，你 好 意思啊？ 普通係咁㗎啦。 可以報告係咪啊？你意思？ 唔 係 啊，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嗰個同事去咁耐都唔好意思啊。 佢會記低你個廁所咧？即係你 即係如果 佢 要 邊個個得人記低你啫？唔係我諗呢個名 嚇。公司得一條男廁所匙同埋一條女廁所匙。 咁點啊？ 咁你哇，跟下家要用嘅時候咪管你咯。 咁你咪製造內部矛盾咯。 可能佢就 係咪咯？你屙我冇得屙喎，而家 為 你 製造 壓力。其實你都唔可能有好多條鎖匙啦，講真。你个公司无论几大几细，唔通你真系每日一把锁匙咩？冇、嗯、可能嘅、嗯，你都系一把起两把之。我去成日去啲诊所都系顶笼有两条嘅啫嘛。 咁、你俾客嘅，梗系啦。 唔系，咁你员工你又多咗几多啫？你客都好多人嘅、 啊。都系。 你如果个除非系每人都密码锁咯。我哋去商場嗰啲咧，嗰啲店鋪職員全部都有密碼鎖， 你會試過成日跟住嗰啲員工咧，跟住攝佢，佢好似個樣入去廁所喎。 係啦，睇個樣想去廁所，呢個係一個好好觀察嚟嘅。 係點㗎？係咪交叉腳企喺度啊？定係點啊？ 唔係㗎，好悠閒㗎啫， 彈嚟彈去。 但係佢起碼要揈住嗰條鎖匙啊嘛，佢唔會墮落個身度啊嘛。 都 係 都 係，係咪啊？因為拎出嚟開鎖。 同埋咧，你有勤工獎咧，即係話你譬如每個月請冇幾多日病假咧，就有勤工獎㗎嘛。咁如果咧用相同的逻辑，你去得厕所少就有奖嘅，咁嗰啲叫咩名目呢？是好神奖啊， 保神奖 系咪系咯？好神奖啊，保神奖啊！ 但如果我成间公司集体都要攞个150元嘅，咁咪好重皮咧？ 唔系啊，咪大家都唔屙咯？ 唔系我意思系好重皮，每人都有咯。 咁你咪预咗当系全部全部加薪。150元咁， 你十个已经有1500元攞出嚟噶咯。 咁、哦、你放心，作为老板咧，就会喺每个月 quota 就嚟到嘅时候咧， 就 会 放啲泻药出嚟啊。 唔系，就会播啲口哨声啊，仲会播嗰啲健康卫生署嗰啲警告咧。喺公司里面长期饮尿危害健康， 因住山肾社 睇医生嘅钱贵过150元， 呢个当然嘛，都好痛苦嘅咁。 咁系咪要每个员工都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啊？ 哦。 削掉了，美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极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价？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 信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 想多少所有， 明明无有，当有日回首，知错我不会感激内疚，奋勇地斗。作换世，将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光，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给谁错伤多少春与秋？相爱的是时候，仍没年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任岁月流走，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又想一秒一秒走？还记得初衷不放手？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偏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向前进。遗憾转身最黑暗中，寻遍星空。 时间的初衷啊，有汤力同埋周国贤啊。 嗱，问下两位拍档啊，你哋而家嘅网购咧，嗰个付款嗰个环节咧，究竟系咪已经咧将你嘅信用卡个号码已经摆咗里边？总之你话啊买啦，就揿个 OK 付款，就可以自动就诶俾钱啊，直接俾钱。 包埋诶。 包 任何 app 买嗰啲啊， 咁当然啦， 唔 系 即系我谂，无论系大陆嗰只啦，定系香港你上网买买戏飞嗰啲都系噶嘛。 你超市任何都系啊，冇叫网购 啦。系啦， 系啊， 系咪啊？即系话 的士已经系连结咗一张 信 用 卡噶啦，系咪？ 我都有啊，不过我始终都要输入多一个步骤嘅。 系咩啊？ 就系你信用卡后面嗰个唔知咩咩保证码咯， 验证码。 我都已经唔需要噶啦。 系咩？ 已经系联系咗啊， 即系部手机嚟啊？ 你想点啊？ 系啊。 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咁样可能有机会？ 我有谂过，但因为我试过咧系咬得翻嘅，我试过咬得翻唔使俾。 哦，咁好啊。哦，咁又 OK 喎。 如果唔系我俾咗嗰次，我取消一张卡。 嗱，因为。 有我哋可以学呢招啊！ 系， 你再加上头先佢嗰个冷冷的眼神，取消 系啊！ 你我俾我 OK， 其实好简单啊！你睇翻我十几年嚟，我用你呢张信用卡，我嗰个还款啊，以至到外坏账有冇先？ 系 点样啊？嗱，你睇到啊嘛？ 咪咯， 咁啊，如果系咁都唔相信， 有咩你叫啦？ 吸咗佢咯！ 广播道低调富豪，你未听过而家啊？岂有此理啊！ 隐形啊！ 但系佢会觉得咁你区区几十蚊，你同我追翻嘅咁。 咁梗系唔系唔见几廿蚊啊？卖佢翻田，你问我呢一条问题。 佢件三楼都几廿蚊啦。 咪就 系 咯， 你而家咁讲，一分分钟成副身家可以冇晒咁啦，真系危险到危险到。 有乜至于？因为咧，即系屋企有细蚊仔嗰啲咧，其实之前咧都听过好多新闻咧，即系话啲 揿噶 嘛，揿咧就揿咗去买咗嘢噶嘛， 嗌外卖啊！我讲过 系啦， 成屋啊变咗成个 party 咁样嗌就 系啦。而家呢个美国嘅小朋友一样 系， 咁佢就系咧，佢话太中意海绵宝宝，你知唔知个黄色个公仔咧？ 系， 即系两个三眼嗰个啊， 好唔明点解会红啊？ 系啦，嗰个 佢唔红啊，佢黄啫。 系啊系啊，佢有个红嘴嘅， 好唔明佢点解咁黄？ 系啦系啦，咁啊，嗰小朋友 好中意坚中意 投诉佢，禁咗佢。 但系问题咧，佢系身处一个咧，即系不是嘅太过富裕屋企。咁咧，佢之前啲佢妈咪就，哦，我想买个海绵宝宝嘅 ice cream 啊，啊，嗰个雪条啦，咁样。 ice cream， 我头先叫佢买咩 咧？雪糕 啊， 就雪条，佢想买雪条嘅，因为佢真系好靓嘅，佢成支海绵宝宝个样嘅雪条又靓嘅。 哇！咁搞错咗食入海绵都死。 跟住咧，可唔可以食啊？可唔可以买啊？咁样妈咪话，好啦， 切啲 其实贵噶，佢切啲先啦，因为佢屋企仲有三个细路啦，佢话切啲先啦咁样。啊，点知咧个僆仔讲切啲先就讲唔切，就我自己我揿下机揿下机，佢几岁人仔我唔明点解佢可以揿到。一揿，我买海绵宝宝嘅雪条啊，唔该我揿啦，咁样唔知点解佢可能佢唔认识数字啊，佢一揿揿咗51箱啫嘛， 51箱 啊， 唔系51条，系51箱， 可以卖翻出去咯。 系啦，佢唔识个 box 嗰个字啊，系咪？跟住咧，佢就总共卖咗冇噶。918条啫嘛，哇！918条 都几好喎， 仲要送埋嚟噶啦，因为佢妈咪唔知啊，唔知点解佢又冇嗰啲叫做即系话你买咗之 后，系 系 啊， 因 为通常会 send 翻 message 喺手机度嘅，有啊， 同埋银行都会噶， 系啊，会噶。 咁啊就唔知点解佢冇啦，咁佢妈妈又唔知啦，冇 check 到啦，因为就送货嚟嗰时候，哇！51箱咩嚟噶？ 系51箱海绵，有排洗碗。 你知唔知总共几钱啊？20000多元啊！ 美金啊？ 唔系，系港纸啊，喂！ 哇，港币都20000多元 啊！成2000多元港纸，唔系美金啊！918条啊，所以你话几贵？ 都好似好抵喎！ 1000蚊，你当1000条咁计。 1000条即系20蚊条。 20条 咯，系我都要20蚊条 啊！ 真系。 唔系咯，佢因为成个公仔噶嘛，佢话 咁 点 啊？ 点算啊？因为已经送到嚟啦， 翻出去啊？ 唔系，佢啊，即系 送到嚟 咯。公司已经话货物出门，恕不退换。 系啊，同埋呢啲啊，真系有啲难嘅，又惊融咧。 系啦， 咁20000蚊唔系真系找数啊嘛？ 喂，咁佢迫于无奈要找数，但系佢嗌救命啦！佢系即刻咧，佢妈妈咧就 网上 上网系啦，即 刻 call 大家嚟买雪条， 众筹， 众筹，真系众筹雪条。 好彩佢有啲姐妹咧就话，诶得唔系得，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我要10条， 我帮你，我帮你，系啦。跟住佢于是乎真系咧喺网上众筹，就讲翻呢件事嘅新闻，话俾你，哎呀个小朋友唔小心啊，订咗918条啊，大家冇意去买啊。咁跟住咧， 系咪收翻原价咋？ 喂，收翻原价，收翻有突添啊！喂， 有打， 唔系喺度点会有突噶？ 佢 收原价啫， 佢唔系佢众筹啊嘛， 系咯， 即系其实佢唔系话诶，你嚟买一条，我就俾你20蚊我咁样，大家众筹 100蚊，你俾一条我， 即系佢筹款嚟找数啫，只系 系入个户口，佢点知咧一筹咗12万， 咁肯定啦， 一筹 唔系 一筹咗12万， 你用众筹咁样嚟俾，我以为系真系嚟买雪条添， 唔系咁啊，佢又冇啊，即系佢。 咁 佢幫佢找數啊，找咗卡數啊， 再買多51箱。 佢跟住佢話派俾街坊派俾小朋友嘅，俾村係梗係啦，唔係派錢。 咩啊？咁你話多咗成12万啫？ 多咗成10万嘅，咁點啊？ 唔好諗啦， 10万 佢又唔係有個 buffer 俾佢撳錯5次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表示，早前当局处理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的印度裔男子个案嗰阵，要在很紧急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决定将整座大厦住客送往检疫。咁樣係較謹慎嘅做法，現時社區冇出現大爆發係好幸運，相信同市民願意戴口罩同埋多洗手有關。對於華大基因員工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後仍然受感染，許樹昌喺一個電台節目話：嗰名患者病毒量非常低，之後再驗唔到病毒，確診後亦未見感染其他人。反映接种疫苗能够减低风险。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变种病毒潜伏期达14日，甚至更耐，部分长达21日，认为未来几日要密切监察情况。他亦认为香港人戴口罩可以减低变种病毒在社区传播。南韓新增600 是新增4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27,000多人确诊，时隔一星期再次下跌至500宗以下。新增的个案大部分来自社区感染，另外新增一宗死亡个案，累计1875人死亡。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一人死亡，警方怀疑与近期发生的帮派事件有关。枪击在当地星期日下午3:00多发生，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时在主航站楼外有多人聚集，听到多下枪声之后有人倒地，同埋见到怀疑弹壳，警方封锁附近道路搜捕。据报警方之后在机场东面的萨里市发现一架汽车被纵火，怀疑与案件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说，警员赶到机场航站楼之后，有人从汽车上向警员开枪，多名疑犯乘坐私家车逃去，警员未有受伤，正展开追捕。温哥华国际机场在社交网站交代事件，表示枪击在主航站楼外发生，机场情况已经受控，目前维持开放和安全，航班运作正常。温哥华近日发生多宗怀疑涉及帮派的枪击案，两宗发生在购物中心。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公司殖民管道公司受到勒索软件攻击，星期日仍然停止运作。公司说主要管道暂时停运，只维持部分细小的管道运作，强调只会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全面恢复运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拜登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正同公司州份以及地方政府合作，协助公司尽快恢复运作，尽力避免更多燃油供应受今次事件影响。暂时未知几时可以恢复运作，他认为类似的攻击事件仍然有机会再次发生。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未来几日系炎热，以及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1点，跌109点，成交金额7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58元，跌24.8；腾讯控股596.5，跌3.5；复星医药59.2，升9.15；小米集团25.5，升2.5；阿里巴巴216.4，跌3.4；紫金矿业13.06，升7.6；中国海洋石油9.01，升2.9。中远海控17.54，升1.02；中国平安81.7，升1毫；盈富基金28.68，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9，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2，人民币6.43，英镑对美元1.402，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8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59点，升201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44美元，卖出1,83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架坏车，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慢线啦，咁影响到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带咧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啦，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屈地街。反方向城西道上翻去江乐道西天桥咧，亦都车多，车龙去到坚尼地城新海旁，近住爹核士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咧，就系荃湾路一段车多少少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嗰一段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之婚前协议啊，有文章就报道，报道咧就话啦，好多人咧以为咧有钱人结婚咧先至会整婚前协议文件，其实咧都系有钱嘅，不过咧佢话大多数咧做过调查就话啦，好多都系财富悬殊，咩意思？嗰啲准夫妇，即系话一方面吓系、有钱，另一方面就穷啲啦。签得最多嘅吓、就系呢啲夫妇啦，大家应该明啊，系咪？因为万一两个人吓、真系结婚啊开心啊，万一离婚嘅时候，大多数都会保障嗰个弱势噶嘛。啊，而有钱嗰边咧，多数咧要分一半身家俾另一半咁，咁就显得出现呢个唔公平啊。若然婚前倾好，就算分开都冇烦恼啦，系咪？这个应该是那些律师楼那些口号来的。不过呢，在谈的过程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争拗呢？继而连那段感情都没有了呢？有业界就说了，提出这个婚前协议大多数都是双方的家长。我们不如看看究竟情况是怎样。 哎，叫了啊，叫了啊，司机陈啊， 十二点啊，嚟接我就唔系啊 OK 噶啦 ，OK 噶啦，你去边啊，阿爸？你谂住去边啊？ 你啊，我系阿妈啊，嘿，你讲啊，你啊就嚟结婚啫嘛， 系， 你阿爸咧就话要去律师楼啊， 系啊， 律师楼，你谂住将啲身家过晒俾我？哎呀，阿爸，你长命百岁，身壮力健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点会咁快谂住分身家俾我噶？ 开心到嚟嗰个使人样啊， 多谢你， 好似我就嚟拉柴咁 样啊，唔系噶，你话你律师楼啊， 系啊， 系 咯，我唔系咁嘅意思， 系咩啊？ 你啊，你啊。叫你啊揾个门当户对嘅女仔，你又唔揾，系都要你揾个做金融噶。 阿爸，你唔中意咩？我揾唔到个中意古龙噶，因为 系又似你 系咪阿爸 讲 完讲笑啊？ 我讲笑啫，阿爸，我爱咪得咯，系咯， 真系啊， 系咯，阿妈都认输啦， 你啊， 有咩问题？我爱咪得咯。 帅仔，问题系啊，个女仔更爱你嘅钱咯。 哎呀，阿爸阿妈，即系你点解咁样睇噶？你估个个好似阿妈你咁嘅咩？唔系唔系，即系我唔系话你当人候住阿爸富身家。 阿爸富身家，你问下佢，边个身家多啲？ 你搞错啦，你阿妈佢候住我身材噶。 吓咁， 你咪候住我，咪一样咯。 阿妈，阿妈好乱啊！你哋系咪我亲生噶？咁样嘅， 关咩事？我同你阿爸讲紧嘢啫。 系啊，阿妈啫，其实你点能够咁睇嘅啫？佢都就嚟我哋家族嘅人咯，系咪？ 就系因为咁，我先啊谂到早啲去律师楼嗰时，叫律师同你啊做翻张婚前协议书，等你未来老婆签啊。 吓！Honey 啊，嗯，吓，即系你系我 Honey 啊，原来 系咩事啊？ 边个 系 啊？你两个一齐出嚟啊？喂， 冇咩一齐出嚟撞鬼你啊？ 我几惊，先我以为我妈喺度啫。 点啊？ 即系嗯。 做咩啫？今日你古古怪怪咁样，系咪你阿爸同你阿妈又烦我哋啊？ 就系咯，又唔可以话烦嘅，系烦你啫。 啊，烦咩？吓，你啊咩先？你揸住啲咩啊？ 好叻啊！你知嗰个揸住， 你唔系揸住啲嘢？ 佢冇剔手边，你都知嘅，你唔会读咗查嘅。 唔查啦，我唔查啦，我要揸。 你咁大庭广众唔好揸啦。 系咪揸住嗰啲买卖楼宇嗰份合约啊？哈，你终于都肯买楼先结婚啦咩？吓、 啊？唔系啊 ，baby。 嗯。 爸爸今日带咗我去律师楼度整婚前协议书。 你听唔到咩啊？识咗几个字？ 婚前协议书。 哎呀，好麻烦！你讲咩意思啊？ 整婚前协议书啊！ 你觉得我会系因为你啲钱而同你结婚咩？整咩婚前协议书啊？ 你唔好咁激动啦！你今日着低胸噶，你而家搞到咧甩晒出嚟啦！ 跌啦！ 哎呀，跌啦跌啦！我冇咁谂过，哎呀，我冇咁谂过嘅，不过我爸又咁谂啫。 咁即系。你的家族对我好唔信任啦、 哎、又唔系话冇信任嘅，不过就个保护效力低啲啫，对于你就即系、啊、你唔好嬲住先啦，你唔好嬲住先。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大庭广众啊吓，好多家族咧都中意喺婚前整张协议书，都你当时冇嘢冇乜嘢，好似即系你买个办个车咁嘅啫嘛，你都可以律师楼地同我写张都得噶，你都认得噶系咪 ？OK， 俾我睇下，俾我睇下你哋写啲咩条件，我要字攞嚟。 诶唔使啦，你即系你都唔识字，唔系，即系你梗系识字啦。但系你签就得噶啦。你如果睇完唔签，咁我哋点结婚啫？ 咁我都要睇下系咪合理先得噶。 哦，冇问题噶，我阿爸个人啊冇嘢唔合理噶，因为我阿哥、我家姐、我阿妹，佢哋个个结婚都有签噶。 OK 啦，我签。 都证明呢，我唔系贪你啲钱，而系真心爱你。但系最尾呢，嗱呢度啊嗰、那个条款呢，你嗰啲阿嫂啊佢哋得咋，我唔得㗎吓。 究竟啊咩条款令到呢个女友拒绝呢吓、啊哎、大家有冇签过呢个婚前协议书呢、啊、听首歌返嚟我哋再傾下究竟有啲咩条款令到佢咁嬲转吓。 真爱代替，未来下半生做厨艺冠军，渴望每朝早被吻，或者恋爱像年月日以人扎分，未来日子甘愿牺牲，退守家中做后勤，就算生老病死亦会继续流入，想找个人，想被人抱，想找个舒服床铺，是不少女人的大志，将半生去活一次倾慕，想很快乐，想没烦恼，想生个聪明宝宝，可否做到？其实你面前尚有八千公里很远路途，死亦会继续流入，想找个人，想被人抱，想找个舒服床铺，是不少女人的大志，将半生去换一次倾慕，想很快乐，想没烦恼，想生个聪明宝宝，可否做到？其实你面前尚有八千公里很远路途，人想被人抱，想找个舒服床铺，是不少女人的大志，将半生去换一次倾慕，想很快乐，想没烦恼，想生个聪明宝宝，可否做到？其实你面前尚有八千公里很远路途，期望百万人亦会找到真爱，越快越好。 有李克勤啊，婚前的女人啊，吓想找个人生个聪明宝宝，不过人哋就要你先签咗张纸先。 你越签得越快越好啊！ 系咯，喂，头先桂花田劲喎，佢一行我哋卖粒关子嚟喎。 系啊，而家掠翻出嚟喂。 想知道究竟个协议点解令到个女朋友拒绝？ 有边一条条款啊？ 系 啦、啊， 我哋不如估下咯，会唔会就系话如果你 生唔到仔？ 系啦，三年内生唔到仔要回款。 系啊， 系啦，要自动离婚。是不是这样呢？哦，准许可以立妾，哇，以前大家就是这样的嘛。 你都觉得是 系 同下一代有关， 下一代关唔系， 竟然 香灯 唔系。 哦，佢哋间房唔准上锁。 你点啊？呢啲就系 要同父母住啊！ 我应该都系，唔系我以为系，我以为基本嘢嚟噶，大家族啊嘛，即系你一大哥住一楼、二楼、三楼， 成栋都系。 系啦，你到房门唔准闩，方便外母嚟检查。 OK， sorry 啊，嗱呢个场口咧，即系话我话你阿哥、阿家姐、阿妹咧，就 OK 签，佢唔肯签，系其实唔关呢个即系家大唔大家族事嘅，系啊，纯粹一啲好个人，系呢个男仔啊，呢个前即系一个准夫婿嘅一个条件，不过咧、哦，我想话 结咗婚之后唔准做嘢。 No， 我想话我啊，只系呢个一个剧情点婚前协议咧，我系嚟自一单新闻嗰度去写嘅。 唔系，总之系真系有呢条条款噶嘛。 系有。 或者我哋咪估紧咯，而家咪 就系讲紧 Bill Gates。 哦 ，Bill Gates。 系啦，我真系睇到哇！ 佢个婚前协议系咩咧？我又嗰排冇睇添，系咪俾佢见佢前女朋友话要？ 系啊，你点知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睇过 标题， 系啊， 有啊， 有啊，有啊， 我就系睇到， 我谂一立，跟住我就冇再深究落去。 系 啊， 啊，因为嗱、即系虽然咧，佢而家同你家太太咧已经日日 一齐， 唔系嗱，但咁讲嘅，即系点讲咧？佢咧就虽然咧就同呢个二任太太都已经结婚廿几年啦吓、即系之前又拍拖咁，跟住咧其实都可能头头尾三十年啦。但系佢三十年之前，佢都仲有个女朋友， 系 咁咧。就好多时咧，就同呢个女朋友都好倾得埋嘅，亦都系啊，就系、是、一齐，佢哋会系有一个叫做点啊，柏拉图式的嘅拍拖嘅之前， 系啊， 即系点样咧？ 即系佢哋系一个可能喺纽约，一个可能喺另一个地方咁样， 但系喺伦敦咯。你喺倫敦， 我喺紐約， 我喺紐約， 唱歌都有啦， 應該係咁啦。 即係佢哋係會試過咧，就話：不如咁咧，我哋雖然即雖然佢哋唔同地方，不如而家開始一齊睇一本書啊！跟住睇完之后一齐去交流咧，你睇完本书有咩心得啊？有啲咩感受？有啲咩领悟？即系嗰啲咁样。 哦，咁冇笔友啫。心灵上嘅笔友咯， 但系佢其中， 但 系 嗰啲每次睇都系睇《Woman Playboy》啦。 我有 睇到第几页开心啊？我睇到第五页啊！ 我嚟啦， 你嚟咩啊？ 系我嚟， 即系我嚟睇啦，系 啦。贴地页， 我试过， 太快啦，太快啦！ 我试过一齐同步睇一套电影啫， 同步睇一套电影， 即系话大家都喺唔同地方。 系啊，然之后就夹埋一齐嚟。诶，而家揿啦吓，揿 一齐睇。哇， 咁呢套 有啊？ 唔系，我中意嗰啲玩法。 系啊，我唔系睇套书，而系睇套电影。 因为如果你遇到嘅系好似桂花田式嘅对象咧， 你个 电影睇唔晒噶，你睇多半咧。喂，阿鹏仔，可唔可以停一停先啊？呢段唔明白，我都有得咁噶。 佢都系睇电影嘅，佢都系睇电影同埋睇书，即系可能会即系 都有睇电影嘅， 叫做咧虚点啊？文章 同步咯，虽然喺度 同步过都 冇约会。 佢个女朋友系咪叫 Windows 啊？ 唔系 啊。佢爱咗个女人爱咗咁多年。 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婚前协议头先讲紧啦，佢话要每年佢都要有一个时间同佢呢个前度女友去一个叫做有个 weekend 嘅一个叫做 唔 系啊 相聚一刻， 系个读书会啫， 唔系相聚嚟噶，即系一个经 济 嚟 噶， 喺海 有冇限噶？ 即系准许咯，等于有一啲男人咧系。系同老婆咧攞咗 permit， 就係每年佢會有一次可以獨行嘅 trip。 但係個獨行係冇講俾你聽做咩噶嘛？ 唔係啦，講明嘅其實都知係咩啦。 佢呢個都係，佢呢個就係講緊每年係每年，或仲要講埋喺春天嘅時候咧，就會去北卡羅來納州咧。 仲 要 係回春嘅時候， 北卡羅來納州嘅海灘嗰邊咧，就同前女友咧喺海灘嗰度咧嘅別墅嗰度咧就過一個 weekend。每一年 即系攞， 你知唔知点解佢老婆批准啊？ 因为佢自己去， 佢老婆知道佢老公间公司叫咩名 ？Microsoft 微软， 唔系 Microsoft 咯。睇你都做唔到啲咩？ 喂，咁但系讲紧，唔系 我睇你， 而家先， 我 得 先。 唔 系啊！佢哋识佢嘅时候，佢哋喺 Microsoft 里边做噶。 佢个名 你又讲清楚啲先。我话佢哋识嘅时候已经喺里边做嘢啦。 但系问题系， 冇人话佢一嚟就 Microsoft 噶。 但系啦， 有 Bill Gates 告你啊。 佢话啫嘛。 系啊。 佢听广东话咩？ 喂， 翻译啊嘛，系啊， 翻译错啊。博大高深啊，广东话。 系咯，我哋话你精细啊。 系啊，因为廿几年前已经开始咁写咯。咁佢廿几年前唔系噶，系咪先？ 唔系乜嘢啊？ 系啦，唔系 同呢个女人结婚。 系啊，即系，总之都系一个壮年嘅时候啦。咁 你俾唔俾啊？如果系咁，你老公同你攞咁嘅， 所以我俾呢个人妻咪喺度讲咯。佢肯，我唔肯噶，咁样。 但系你唔肯，你就冇咗几百亿噶咯。 又真系喎。 佢谂都唔谂就 系 真系， 因为咧，即系我就系话啦，啊，佢老婆又肯签呢个叫做婚前协议。 佢呢个女人，佢个老婆啊吓，即系 Amanda。 系，我唔知乜 有啊有啊。 呢个女人应该系爱啊标记啦，佢嘅才华多过佢嘅其他的。 你知唔知佢哋嘅爱情故事呢其实好搞笑，因为哎呀，我哋啱啱呢一集嘅《中女宅男》咧就讲咗呢个名人爱情故事， 但 里边系啦，佢里边有个细节咧，就真系唔系常人可以做到嘅。你话 Bill Gates 同佢个前女友就一齐睇一本书或一套电影啊嘛？ 睇电影啦，同埋一齐每年都要约会咯。 咁佢 一个 weekend， 仲有佢咪仲一样嘢就话，原来佢要同而家老婆结婚咧，佢都要问下，哎，我可唔可以同而家个老婆结婚？ 哦， 系啊， 简直系嗰啲咩话？ 即系你净觉得佢系点咧？ 资历审查向前一任交代我嘅继任人，真系 呢、這个我接受唔到。 我同呢个太太结婚，我同一女朋友结婚，我唔 OK， 唔系问，即系同佢讲， 即系批唔批准咁咯， 即系咁样。意思 哇！佢個老婆都肯嫁俾佢啊，真係 唔係咁啊！真係中意啦。點解咧？我頭先話佢哋兩個有啲好。真係好形而上嗰種咧，智慧嘅交流噶。譬如佢哋會一齊玩掃毒啦，呢個就最基本啦。 你講同前女友定係 同而 家 呢個啊？佢哋會一齊玩掃毒啦，佢哋會一齊玩 puzzle 啦，仲會一齊玩咧緝空嘅數學推理遊戲啦。然後仲要為咗話激氣啊，俾佢早五分鐘揾到個兇手添，然後就會憤怒噶啦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呢啲遊戲，平時有邊個會玩？ 係再兩公婆， 再佢兩公婆，但佢哋竟然因為咁樣而著迷， 係 啊，佢哋願意咁樣一齊玩， 佢真係互相吸引。 所以我覺得咧，嗰個 Amanda 咧，即係佢而家啱啱呢個前妻咧，我諗佢都係欣賞同埋覺得咧難揾到第二個。你揾到第二個男人咁有錢唔出奇，但你揾到第二個男人有錢到同佢一齊會 一齊共同嘅一啲玩呢啲咁嘅嘢嚇， 智力遊戲， 智力遊戲喎，真 係。因為佢都叻噶嘛， 佢都叻嘅， 佢都叻嘅。咁所以先可以夾到咯， 係啦，可能嗰啲咁嘅歡愉嘅事情，佢都唔係咁介意，唔係咁放喺心上。 即係會唔會佢哋連嗰度都當玩遊戲，即係要解密咧？你解唔到呢道鎖嘅話，就入唔到嚟啦。 然後可以咧，就先放下一件衫咁樣。 係啦，咁啊嗱，同埋有陣時，如果你唔好淨係講標記啦，你話呢啲婚前協議咧，講得好聽啲就梗係你情我願啦。但係因為通常咧，一對關係就好少係咁平等啦。 喂， 會唔會無端端其實就變咗係不平等協議咧？即 係 你咪唔簽咯，唔簽咪唔嫁噶啦，或者唔娶 咯。好似個前設咧，一定係呢個男女咧個身份好懸殊， 同埋通常都係男人 set 嘅喎，你好少見女人。整嘅系咪啊？ 未见识过啫， 冇机会。 我揾翻资料搜集啊，就系话律师楼系咁讲嘅。佢话咧，即系做过啲统计咧，佢话通常咧都系一个一方有钱，一方咧比较穷咧，同埋系佢哋嘅父母去做先嘅， 哦、 即系去帮呢对新人，即系啲仔女或者女咧， 即系父母唔信任嗰个未来新抱 或者系 女 婿，系啦，就去做嘅咁样咯。 咁个婚前协议会唔会写就话咧，一切后果概由女方承担？ 咁啊，女方 咩意思咧？ 即系如果有咩事就叫女人负责咯，因为强一弱啊，通常都系写噶嘛。 系啊， 破坏嗰个合约嘅历史罪人啊！你 热嘅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大部分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预测下昼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6点，跌93点，成交金额877亿。

曲有 DJ 哈荣填词林若玲，编曲有 DJ 关礼心，监制有 DJ 哈荣加上关礼心。 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浩康十倍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凡是有同我食过 lunch 的朋友都会知道我是几咁豪的啦。 是啊， 你知道豪嘛。 点豪法呢？ 他豪到呢，他不会等下午茶啦，跟住呢就不会叫嗰啲常餐啊、午餐啊、乜餐乜餐，他是喜欢散嗌的。 冇错 啦。 是啦，咩叫阿拉卡？ 咪散嗌囉。 散嗌叫阿拉卡？ 是啦。 咩意思啊？ 咩嚟㗎？ 英文嚟 㗎。我唔識答你咩意思喎。 喺边咩术语嚟㗎？ 我喺边度听返嚟。 散嗌叫阿咩阿拉卡， 阿拉卡咪就散叫咯，即系唔系套餐嘛， 系咩？ 咁呢个咩英咩？ 系英文嚟噶， 唔系应该应该 系外语咯， 外语嚟咁得意噶，即系咪去到？ 突然间问起我啫， 唔系我想问下系咪应用到噶？ 应用到，即系西餐厅咯， 哦西餐厅， 萨拉卡。 沙拉卡定阿拉卡， 阿拉卡， 阿拉卡，即系如果我去到麦当劳，唔系麦当当呢啲，我买嘢嘅时候，我话唔该个汉堡包，阿拉卡 单点。嗱，我就未试过去咧麦 X 嗰啲啊。 咁啊，边度嗌啊？嗰啲塔房嗰啲啊？ 喂，真系好冇诶，各位啊，听众啊，麻烦你喺 Facebook 嗰度话声俾阿桂花田同埋阿曾志豪听，即系好普通嘅，我真系简单到唔知点答你啊。 系啊， 系啊，即系同 take away 一样。 系啱啊，系啊，你话唔知 take away 啊？系啊，听众麻烦你帮我喺面书度话声佢听啦，解释唔到啊。 哎呀 ，OK OK， 哎呀， 你真系 你头先都唔识啦， 我真系唔识，冇听过。 唔系咯， 咁点啊？ 因为我通常嗌餐同埋食下午茶噶嘛，我又好认识呢个字啫。呢个字应该远离我好耐啦。 而我由于太豪咧，我又唔知道咁样要俾个专有名词佢，我以为呢个常态嚟噶嘛。系咯，哦，法文嚟噶。 系你啊 ，Lacy 即刻答我哋话法。 唔该晒啊 ，Miss 阿勒卡，我睇都未睇过， 系咪好普遍啊？ 冇啊，未见过啊。A 跟住 L A， 然后 C A R。 唔系，我想问听众，系咪应该系好普遍啊？ 边度会见到噶？我真系忍唔住，最 out of topic， 我都想问一次，喺边度见到？ 死咯，我真系唔识答你。 系啊，阿勒卡， 我只系知道系咁讲咋。 叫呢个字阿勒卡，其实啲 系咯， 点答好咧？ 温故知新喎，呢个真。 我知身啊！你根本未認識過， 我未見過、啊。 俾我哋 po 出個 post 啊！ 係啊， 即係邊個聽過同邊個未聽過？常識會講 常識之一， 死咯！ 散叫係喎、啊，法文咯、啊，香港我真係唔知喺邊度有喎、啊。 哦，點都好啦， 我嘗試揾一啲資料出嚟先。哎，好啦， 係啦， 我哋繼續再學習翻呢一個字。冇 點啊？ 哎，我突然間已經冇心機再講。 我想想快啲自己 因為咧，因為就咁樣嘅頭先講嗰句咧，就話咩唔食嗰個叫做等茶餐啊，唔等兩點半 咧。要散叫 嘅 你。 我想同你講啊，阿司徒咧 ，Andy 司徒咧就話啦，喂，呢個字好耐噶啦，我1985年入行啊，酒店嗰時已經用啲 menu 寫住呢個阿拉卡噶啦。 我真係唔識答你兩個。 喺酒店餐牌咯，佢話。咁啊嗱，十蚊西門 餐牌都冇呢樣。 我係酒店借食自助餐。你咧，我成日都全部都係餐咧，我 好多人都咁話，飲食業普遍用語。 係啊。 你两个 真系 陪我咋？系啊，我 f r 都话成日都有噶。佢话我咩？你去到酒店，啲人就会问你 set 我阿拉卡，我冇人问过呢个问题嘅。 咪就系好多时候我都系 我都冇人问过呢个问题，我去麦记又冇人问我，我去大快咩又冇人问我， 我都唔知点。 我连食爹粒咩都冇人问我，都系法国嘢噶啦，都冇人问我。 系啊， 样衰添真系好啦，喂，要翻头先个话题， 嗌散餐啊。 其实咧，即系嗱，如果你严格嚟讲，你话俾人听咧，你去下午茶，你唔等下午茶嗌正价咧，然后就话自己豪咧。 其實理論上是很 acute 的嘛，即係因為呢種所謂 等唔切啊， 唔係啦，即係其實你都係爭個一個幾毫啊，或者唔知兩點半，兩點半， 可能爭個八折， 爭個 八折，係 啦。咁但係咧，就有啲朋友咧，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咧，就中意咧攞嚟咧就做一種心靈嘅安慰咧，好有錢㗎我，我等鬼你個茶餐，我直接嗌正價。 使乜稀罕你嗰啲平幾蚊咧？ 哦，我又唔會喎，我會好話俾你聽，喂，等多兩下。係 啦， 我係中意貪平。 我明，係啦，但係其實你嗰個貪平咧。又唔係真係代表你窮過我嘅喎，而我唔等個下午茶又嗌，又唔代表我好有錢。 呢個 係 你哋各自嘅 自己幽默，自己幽默啫。咁但係咧網上咧而家就玩一個集體創作咧。佢就話嗱，我哋不如就玩。 喂，等先，可唔可以 jam 多 你一個？ 又 jam， 我已經冇講唔到個 topic 落去啦，真 係。有個聽眾話：喂，你哋啊四台啊一點鐘一個節目啊，五間點唱，五間先點個表，佢音樂節目叫做 Music 啊，嗱架。 喂，呢、這個老實，呢、這個我都唔知 道，我哋都唔知喎，真係。 真系离晒谱，真系 阿妈啫， 失礼， 系冇咁多， 叫阿爸叫阿妈， 休息下先，翻唔到嚟嘅真系，我哋明噶啦，因为已经有超过十个听众同我哋讲， 好快派， 系好普遍 嘅，真系好普遍， 系啊，就连咧有个听众 Nicholas 嘅话咧，麦当当 app 都有阿拉卡呢个字，系噶，有噶， 哎呀， 唔玩啦。 玩 了，我們要輸了。 Thank you. 神归返他情深，往日突然合手各不方知悔恨，浮云望斜阳蒸发着前身，灵魂断然如身躯破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喺呢度，我要作出一个严正嘅声明，我决定退出呢个食坛。 我哋亦都作出一个多谢嘅声明，多谢我哋广大嘅听众，佢哋连剑桥英文字典 都帮我哋揾埋出嚟。唔系，我哋更加要多谢台长以来一直对我哋嘅包容同埋忍耐。原来我哋两个系阿拉加都唔识嘅人，枉活咗喺香港40年啦，最少 嗱 都竟然唔识啊！ 你应该抵打，我啊成日嗌餐嘅，我唔会睇到呢个字好正常，就算听到我都当听唔到，因为我一定要嗌餐嘅。你成日嗌散餐吓，你阿拉卡都唔识， 我从来都冇人问过呢个问题。 我几日可能 都未见过， 可能人一嚟睇你，哎，你个样都系睇食餐嘅啦。 我头先即刻喺我唔同嘅 group 度咧，揾下自己啲 friend 问咧，哎呀，估唔到，好多人都识。 都識 佢，有啲人全部 係啊， 個個都話堅哥啊，堅哥啊咁樣，咁你唔識咩咁樣？不過話佢都唔識讀啫咁樣。 係啊，唔緊要啊，唔識讀上我哋風騷快活人面書，我哋啲聽眾好好啊，喺個字典裏邊，喺個字典裏邊揾埋個英文嘅點讀點讀音啦，法文點讀啦，同埋咧嗰個解釋啊。 從今天起，我哋就會每一天都去 食散餐， 阿拉卡食散餐。 我唔會，我係食 set 嘅。多谢听众， 会唔会有第二个法文系讲 set 噶？ 系啊，好 set 啊 ，4D set 啊，我哋真系好 set 啊，好伤心。 嗰个大家好开心，好快活嗰个， 好似系法文嚟， 系咪法文嚟？ 系啊，识唔识读啊？ 西班牙， 咩 detail？ 定系咩西班牙？ 嗰度冇写啦啩？嗰度冇写散餐啊？ 你话迪迪尼嗰啲快餐店就有写啊？ 我哋明噶啦，我哋明噶啦，我哋喺网上面收到超过30个唔同来源话俾我哋听。佢呢、這個字嘅所謂嘅常見嘅程度， 是 我明噶啦，我明噶啦。 收到， 最高興都係知道四台有個節目。係 啊， 係 啊。 不如講第二單啦。 哇，繼續啦。 仲嚟？ 唔係啊！ 我頭先嗰單新聞， 佢嗰單新聞 冇啦冇啦。但係佢頭先本來講開食嘅，不如轉咗去算啦。心情好難堪啊！我決定退出食壇。 點啫？ 至少半个钟， 讲 翻医疗算啦，唔系有一单都系同食有关嘅， 系咩咧？ 咁如果你话呢个阿拉卡嘅话咧，我都谂到咧，早呢几日咧，我谂有好多网民咧，佢都好希望可以喺嗰笪地方度自己打电话，我可唔可以自己要阿拉卡？可唔可以唔好食你嗰啲团餐啊？ 哦，系咪喺竹篙湾嗰啲啊？ 系啊，冇错。 哇，影出嚟都几湿湿立立，唔知咩嚟咁样。 即系因为天气热啊，呢阵子。 系啊，你咁样谂嘅话咧，全部都系啲即系结塔塔啊、液体啊。系啊，咁啊嗱。 Set lunch, set dinner。 系啦，仲嚟喎你。唔知啱啱先掹走咗出嚟，你又跌翻落去。 但你又讲紧个饭盒啊嘛。 系啊，我讲。 翻阿里卡咪算咯，真系。唔系咁啊，结果咧，之前你嗰几日咧，除咗系难食之外咧，其实本来难食都算啦。咁就肚餓嘛， 係啊， 有十幾個集體食物中毒啊嘛， 使唔使咧？使唔使又揾嗰啲專家出嚟咧？分析翻究竟佢哋肚餓同食呢啲有冇直接關係？ 係啦， 係啦，啱啊！跟住出嚟就可能話唔可能咧， 其實冇直接關係， 因為可能周居太遠啊，突然間咁樣咧一個殺個措手不及啊，突然間要 pack 行李，跟住又要飛咧，嗰、那個心理狀況咧不 又要飛 即係唔係即係坐車去嗰度嘛？那個心理狀況咧未能夠去適應咧， 未能適應， 係啦，未能適應啦，咁樣霎時間。喺度壓一個狹窄環境啊， 係 啦，咁所以可能咧令到你水土不服嘅， 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咯。 係啊，咁啊嗱，大件事啦，咁啊後來證明咗一樣嘢咧，原來杯麵先就係永恆嘅王道咯。 啊， 佢好快佢就已經接單啊嘛， 轉杯麵， 佢就話誒唔好意思，我哋啲食物餐飲供應咧有啲問題，跟住就直接就拍杯麵出嚟啦。 其實都係 嘅， 但杯麵一餐半餐就話 OK 啫。如果你真係夜晚你又 係 啊，真係唔得掂到。喂，最慘就係咧。屙咧，嗰啲朋友咧，佢冇準備自己又會帶紙屙丸咧嘅時候，哇！你知唔知有個市民 爭廁所咯？佢話上下層爭廁所， 爭廁所之餘， 點解會爭廁所？ 佢仲要想攞藥啊！講緊三個鐘頭先攞到俾佢啊！ 係， 哎呀！ 咁而家咧嗱，點解要提翻呢單咧？因為咧， 撥翻嚟市區好啲，又唔好竹篙灣咁。 其實講個難 get 啦，知唔知點解最後叫竹篙灣啊？ 糟糕啊！ 唔系 啊， 因为而家佢嘅情况系有一个单位确诊，成栋大厦受罚，仲唔系一竹篙打晒一船人， 又系、啊、 全部人就因为呢啲就要竹篙湾， 咁好合情合理、 啊，合情合理啊！呢啲真系 剧情发展得好好、 啊，系啊，呢个名字就改得好啊！咁而家咧，佢当然啦，就有啲好大嘅讽刺咧、就是，就系嗱，佢本来点解要入竹篙湾呢？就是、因为为咗卫生防疫， 系啊。 但是你而家點解會個人肚屙同埋唔衛生咧？ 即係唔衛生， 因為你入咗去做個環， 食咗啲。 你入到去之後咧，而家真係陰公，嗰啲人咧就話：喂，我好地地喺嗰度都冇病噶，入到去真係本來冇事嘅，而家反而又屙啊又嘔啊咁樣。 咁真係唔抵嘅。 同埋咧變咗好笑喎，本來入去廿一日啊嘛，其實而家咧因為又即刻改咗個政策啦，又話如果你 check 到咧你係有陰性嘅話咧，又可以出翻嚟咯。你留翻屋企檢測又得，點樣都可以咯。系啦，你谂下成件事，咁嗰几日我咪白入去， 而家系我 入去就白屙嘅啫， 咩你瞓紧啦？ 其实我唔入去就冇事，入去就屙完就出翻嚟咯。 入嗱，咁你谂下入咗去原本系廿一日，跟住咧原来几日都可以走翻出嚟，嗰啲叫做好啲啊。有啲真系完成咗廿一日之前， 坐足廿一日，系啊，有啊，最早嗰啲咯， 系啊。 喂，难得咧，难得嗰啲坐足咗出嚟啊！而家知道有新政策嘅嗰啲市民咧，有系继续。是鬧政府咧咁樣嘅做法唔啱，但亦都有一啲咧，真係佢哋真係好偉大，係冇辦法啦。咁政府都係啱啱收到呢啲做法，咁佢哋都唯有咁做啦。咁 哇，呢啲最冷靜啊！ 體諒啊， 體諒 㗎，係啊，真係 有市民真係咁體諒 嘅。但係啦，如果咧，如果你用阿 Q 啲嘅方法咧，有人咁諗嘅喎，呢一個一竹篙一船人事件咧，佢原來一個好大嘅誘因係咩咧？打針啦，你打針就冇事啦。 咁 因為一個最新嘅講法就係話， 受惠者啦， 唔係啊，而家最新嘅調整嗱，因為之前咧就一竹篙打曬一船人咧， 就唔理你三十， 我話知你啦，你打咗咩肥仔針啊、懵仔針都要入去噶啦。 但係問題係佢打疫苗針啊嘛， 係啊， 有個市民喺度話：喂，我打曬兩支噶咯，同佢拗都拗唔掂。 係啊，佢開頭個講法就係啲職員繼續話變種好犀利㗎，係 啊， 變種好犀利㗎， 你嗰個未必打捱得住啊。 係啊，所以有篇 有人哋冇咁講嘅， 冇講呢句。 因为佢话条例咧一定要规硬性规定，我哋冇得豁免。 咁跟住网上面有篇潮文咧，佢咪话咯，大佬我唔系叫变种我劲啲系嘛，变种特工啊，变种乜嘢咁样？唔系咁，但系佢都系惊嘅。好啦，咁所以点解我话咧，而家呢个可能系一种即系反面嘅即系宣传咧。系啦，因为佢而家系啦，因为而家佢就话啦，喂，如果真系打咗针嘅，系咪可以咧？即系当你系进行咗强检，甚至乎咧，如果你系密切。接觸者咧，你住少七日，即系而家咧，佢就最新咧有呢個所謂嘅即 係優惠啊， 係啦，打針七大特權， 係啦，打咗針之後有啲咩優惠？ 好啦，我哋用少少時間講俾兩個冇打針嘅朋友聽，睇下你會唔會覺得感到興趣啊？ 聽下先。 好啦，第一大特權，打一針你就可以變成 D 類食肆，可以參加百人宴會。 哎，我都要同行者都系有咁样，我先愿意得。 咁咪多啲人打，你咪有咯。 咁兴趣， 系咯，你一个打，你一个人打就阿拉卡啫，你两个人打就团餐嚟噶啦嘛，系咪先？好啦，呢个冇意思。好啦，第二个特权，你可以光顾酒吧、卡拉 OK 同埋派对房间。 我都唔去嘅。 又系我只一个。 好啦，冇兴趣。好啦， 我唔去呢啲地方。 如果你喺外国翻到嚟香港，你嘅检疫期啊，有机会缩短噶噃。你由14日变成7日，亦都可以咧有7日自我监察。总之系缩短咗，有冇兴趣？ 未飞出去， 系啊！ 咁如果你飞完出去再翻嚟咧， 咁有啲兴趣呢、這个有啲，但系视乎我冇。 好啦，你仲可以参加旅游气泡、啊， 做咩啊？ 即系本地 啊！譬如你去新加坡，你咪参加旅游气泡咯。 即系唔使。 好啦， 系啊， 系有冇兴趣？ 有。 如果你系飞回港二嘅居民咧，家居检疫减到7日。 哦，咁唔关事啦。即系你跟住出咗去， 密切接触者检疫中心住少7日，同埋如果有强检嘅话咧，你唔使强啦，因为等同你已经检咗。 七大有啲吸引。 七大特权自己谂啦 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宗社区发现的变种病毒个案，30岁印度裔男子和他31岁的非籍女友人，涉嫌隐瞒确诊前行踪被捕。案件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印度裔男被告戴上面罩和口罩出席聆讯，非籍的女被告因为发烧入院并没有出庭。涉案的印度裔男子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中明知而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控罪指他向授权人员表示在上个月10日至11日只是到访尖沙咀和佐敦，并没有参与任何聚会。至於那名非籍女子，控罪指她在上月17日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中未有向獲授權人員提供所知的資料，而有關資料有關識別及追蹤可能已受感染人士。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当局在外防输入方面有走漏，如果未能堵塞漏洞，恐怕问题会陆续有来，有需要全面检视检疫酒店可能出现的问题。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澳门去年底已经为入境人士做2次抗体检测，但是现时本港未有相关安排。他认为质素好的抗体测试方法作为缩短检疫的条件会较稳妥。南韩新增4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27000多人确诊，事隔一星期再次下跌到500宗以下。新增的个案大部分来自社区感染，另外新增一宗死亡个案，累计1875人死亡。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在今个星期开始的穆斯林传统节日开斋节停火3日，所有战士都会停止对敌人的进攻行动。阿富汗近期局势恶化，首都喀布尔一间中学星期六发生爆炸，造成超过60人死亡，大部分是女学生。虽然阿富汗政府指责是塔利班所为，但塔利班否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部分家长就为逝世的子女举殡。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7点，跌93点，成交金额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59.8跌23蚊，腾讯控股595跌5蚊，阿里巴巴215.6跌4.2，小米集团25.5升2毫半，复星医药58.9毫半升8.9，紫金矿业13.2毫6升9毫6，中海油系8.9毫9升2毫7，中国平安81.5跌1毫，中国平安是81.5跌1毫，中远海控17.5毫6升1.04仙，李宁65.8毫半跌2.6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3，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402，欧元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0.78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25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6,98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63美元。卖出1,83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无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又系时候嚟睇下书，睇下书啦吓。今次咧就上回讲到嗰个怪兽故事咧，咁你哋话不如讲埋个下集佢啊嘛，唔好一次过逼埋佢讲啦咁样。 系啊， 系啊，咁都可以，咁都可以嘅吓。咁啊嗱，咁咧其实今日有两本嘅，如果你咁计嘅话咧，因为咧呢两本书咧都系同呢一啲咧即系预言啦，用个怪兽系啊，都系啲绘本嘅角度有关嘅。咁咧，我想先介绍一本咧，佢就叫做大嘴。因为其实他跟一间要讲另外一只怪兽的故事是同一个策划家来的。 大嘴 鸟。是啦，他呢就叫做叫做大嘴鸟两冠的故事 Toucan Toucan 咁样嘅。 哦，两冠啊。 是啦，两冠 Toucan 咁样。但是另一个英文就叫 Toucan Toucan 喎、哦，咁咧原來就係一個即係講雀仔嘅名嚟咁、嗯、樣。 大嘴鳥係咪即係喺澳洲好興見到嗰啲個下爬？ 係啦係啦， 個嘴好似下爬咁樣勾起 嗰、 那個， 嗰只 好硬殼嗰、那個。 誒或者巴西咯，因為其實佢哋就話巴西嗰度當地有一隻咁樣嘅大嘴鳥咧，就真係個名字就叫做 Toucan 咁樣嘅。咁、哦、但係點嚟嘅咧？嗱，佢就演繹咗個故事咯。佢話好耐好耐之前喺咧一個森林裏邊咧，就有一隻大嘴鳥，同、埋有好多唔同嘅獅子、老虎、大笨象啦，啲動物喺度啦。啊，不過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所有獅子、老虎、大笨象咧。佢哋全部都有名啦，咁啊，譬如呢个就叫阿强啊，嗰、那个叫阿茂啊，咁样。哎呀，但系呢只大嘴鸟冇名噶， 冇名啊， 系啦，佢一路都揾唔到名， 冇名， 系啦，啲人都冇人嗌佢啦，咁样。咁咧，同埋咧，佢就黑掹掹啦，咁于是乎咧，即系大家又唔中意佢，系啦，佢全部都黑掹掹咁样嘅，所以就冇人中意佢啦，成日笑佢。佢就话：你其实咩人嚟噶？你又冇名嘅，你又黑掹掹咁样咧，就冇人想同佢玩啦。 系我 shadow 啊。 系啦 ，shadow 都冇啊，真系吓。咁咧佢就好唔开心啦。于是乎咧佢就话：，哎，好啦，我走啦咁样。佢咧就离开咗个森林，佢就哇咪飞啦咁样，飞去咧一个城市度。咁、 哦、 啊，由于佢系个寓言童话故事，咁佢当然就会有啲即系同动物界唔同嘅嘢啦。佢一去到城市度咧，佢就决定咗啦。好，我决定揾工。嗯 系啦，佢打工， 一大嘴鸟， 系啦，只大嘴鸟， 大嘴鸟去揾工， 系啦，要大嘴鸟去打工， 可以做送餐咧，佢好够大含住可以。嗱， 咁佢之前做啲咩工咧？佢又首先又试过咧做嗰啲即系帮工咧，譬如话锯木啊、伐木啊咁样啦。哎呀，但系点解唔得咧？因为佢嘴太大啦， 阻住 佢咧个嘴咧啄咗个木头度咧，直情 卡 住咗啦，唔翻出嚟啦咁样。佢又试过咧，谂住做上班族，系啦，因为咧佢本身成套都是黑色西装咁样噶啦嘛， 咁基本上佢日日都唔使换衫啊，翻工 系啦，但系佢话哎呀，佢接受唔到咧，要戴一顶好低能嘅帽，即系佢话要啲男人要戴顶嗰啲礼服帽咧，咁啊佢我全身已经有黑色西装啦，但我戴唔到顶帽，咁啊总之咧就安排佢，就无论翻边份工咧都唔系好顺心啊。不过头先你讲嗰份工咧。佢就想尝试， 即系送外卖嗰啲啊， 系啦，佢送外卖，佢发觉 因为 佢飞 太顺啦， 唔系啊，佢个嘴够大啊，系啦，咁但系咧，佢唔系送一般嘅外卖， 送汤， 佢专门咧， 一个兜住， 系啦， 个嘴兜住， 嗱，佢都系兜住，都系液体嚟嘅，但 系 佢就专门咧就系帮人哋咧就系送嗰啲油漆罐啊，佢话因为喺工地度咧，即系其实佢等于喺地盘度打工咧，佢就啊，我搵到发地盘工，咁咧佢有好多唔同嘅雀仔都帮手送嗰啲油漆。罐嘅，但佢哋个嘴咧就每次就 系 可以攞到一罐嘅啫， 但 系 佢唔， 我就唔同啦，我就可以攞到两罐啦。于是乎咧，佢个速度啊、效率啊就好惊人啦，咁样 double 啊， 系啦 double 啦。咁于是乎咧，咁佢就开始发觉啊得咯，而且啲人咧仲因为佢咁神奇咧，佢每次可以担到两罐油漆咧，啲人就发觉佢，哇你好犀利啊，两罐两罐两罐。 哦，所以叫两罐， 就叫佢做 two can， 系啦，即系 can 系个罐头咁嘅意思啦，咁样。咁咧，于是乎就话啦，诶，你不如你就改咗你个名，就叫做 two can。咁佢就好开心啊，因为点解咧？第一， 有份工， 第二佢有名咯，咁样，咁佢就好开心 啦。 系啦，咁啊谂住继续喺度做嘢啦。哎呀，咁点知咧？佢有一日佢就谂啦，啊，我咧担住两罐油漆，大家就咁开心。不如我担够三罐啦， 三罐喺边咧？ 我嘴都有位嘅，系咪先？可能再褪一褪啊，攞条脷摄一摄啊，咁样啦。佢就孭住三罐，哎呀！但系点知三罐之后咧，真系太重啦。佢咧行到一半咧，唔小心砰，成个扑低咗，系啦，啲油漆咧全部倒泻晒，倒泻晒落个身度，系啦。咁啊，又有白色嘅油漆啦，又有橙色嘅油漆啦，仲有啲唔知粉红色咁样啦。总之有三隻颜色染晒落个身度，洗极都洗唔甩。 哇， 阴功啦！ 佢本来黑色噶嘛， 系啦，冇错啦，就变咗彩色，变咗咧就个嘴咧又系橙色啦咁样。咁然后咧，佢见到自己个样咁咧，洗嚟洗都洗唔干净啦。佢觉得佢冇面见人啊， 哎呀， 太淤啦。佢觉得我处理唔到咁多油漆工作，原来我都搞弯咗啦。 佢就收埋自己啦。 佢就决定咧就算啦，咁呢个城市都唔啱我噶啦。咁我唯有去边咧？我翻翻去之前嗰个森林啦，咁样。佢翻翻个森林度谂住，唉，搏一搏啦。你再笑我都冇办法噶啦。 我唔系，翻翻。 嘅森林佢变咗彩色喎。 系啦，咁有啲咩事发生咧？ 咁嗰啲其他嘅动物就哇，咦，有啲新雀你又唔认得佢啦。第一来系咪？你因为一系咧，因为佢又冇名啦。二来咧，佢又变咗另一只啦，跟住好大受欢迎，个个咧都围绕住。 明白。 哇，你边度染发啊？咁跟住个个就喺度问佢啦。 系啦，你真系估啱咗一大半喎。 系啊， 佢咧一入到去个森林度咧，所有动物都唔认得佢。 认得佢。 咁然后咧就问佢：哇，你呢只边度嚟噶？新朋友嚟噶？你叫咩名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记得，咦，我今次有名咯。 两罐嘛 ，two can 啊嘛。佢咧就读咗叫自己个名啦。咁但系咧，因为啲人听系啦，但系啲人就以为咧，佢讲紧 two can。就係講緊佢 T O U C A N 嗰、那個，跟住就話 Tukin Tukin 咁樣，咁咧佢就話：哎呀，呢只雀好得意喎！咁然後咧，佢仲問佢：喂，你有啲咩經歷啊？佢就將咧自己喺城市打工嘅經歷咧就講咗出嚟，講埋自己，係啦，講埋自己。哎呀，我倒到成身都係油啊！咁樣，跟住咧啲人就喺度笑啦，喺度覺得好好笑，但係佢又覺得好好笑喎。然後佢就話：哎呀，我而家終於有名啦，有朋友啦，同埋喺個島度咧可以一齊即係生活啦咁樣。嗱，完啦。个故仔就完啦。 咁呢个故事 系啦，有啲咩见到啲咩得意咧？系啦、 啊， 你系爸爸妈妈、哦、大人啊， 冤唔过堂大啊， 冤唔过堂系啦。其实嗱，即系各自解读，你见到啲咩？ 系咯，佢就系话佢你要出咗出去边咧，跟住就会翻翻转头咧。哦，原来有一个新天地，好多时都系咁噶啦。你土生土长嗰啲喺公司嗰度由细长大嗰啲，冇人睇你噶嘛。 系 啊系出出去，就算你经历好与唔好都好啦。 系 再请翻翻嚟，会又唔同一个感觉啊嘛。 啊，唔怪。知得啲藝人咧會改名啦，改名真係好重要。有個名咧， 係啦， 改咗個名就真係紅咗啊！ 就叫 Two Can 咁咪又有個名喎，真係。 咁咪預言呢啲 係啊，唔係我覺得。 你自己諗啊，呢啲好好開放噶嘛。 佢有個最係其實冇答案嘅，但係我覺得咧，佢其中一個寓意咧就都幾明顯嘅。佢用咗一個幾形象嘅藝術手段表達出嚟係咩咧？就頭先你講嗰樣。你出到去无论啲咩经历好定唔好咧，佢、都会变成你身上面嘅色彩。 哦、 你谂下，佢嗰、 那个 油漆咧，点解会淋到一身都系？其实就系佢失败嚟噶嘛，因为佢 handle 唔到嗰两罐油啊，三罐油倒到一身都系，仲要洗唔甩。咁但系而家你喺呢、這个， 但竟然因为你呢、這个即系、一个叫错误啊，系嘛，即系错失咗，即系做错咗一件事， 系、 竟然换嚟原来俾人欣赏。 冇错啦，佢就变成咗咧，佢真系名副其实你人生嘅色彩啊！系、啦，咁啊多咗啲颜色啦，而佢亦都本来由咧，因为冇见过世面就全部黑掹掹啦，咁佢第一就变咗有啲即系历练喺度啦。然后啲人反而会中意，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佢最尾嗰格都系嘅，佢讲翻自己城市发生嘅事，啲人未听过噶嘛，因为你喺城市，佢哋喺森林，咁无论你喺城市最后发现几失败嘅。即係嗰個經歷咧、 你即係佢出過出面啊，睇個世界啊， 甚至乎你可以話原來你失敗嘅經驗咧，其實咧可能你過咗嗰段時間之後咧、你就會變成咗咧好寶貴嘅歷練啦、甚至乎係可以同人哋愛嚟即係分享嘅一啲教訓咁樣咧。嗱、呢、這個故仔就即係將我哋平時 好 比較即係大腦，但係你又未必能夠領悟。譬如你可能你點信啫？你話唔係啊，阿爸，我遇到咁樣、出到去失敗咗，你同我講話人生增添色彩，係咪啊？冇可能，即係你係喊苦喊分㗎 嘛， 係啦，冇可能喎。又或者話，阿仔啊，你笑住面對啲失敗啦，咁啊呢啲係你嘅教訓嚟嘅，點笑住面對啊？啊，呢、這個故仔佢咪同你講，佢話真係，佢翻到嚟。佢將佢自己失敗嘅經歷同啲動物講咧，啲、動物全部冇人哋即係唔會趕走佢。 我係咁笑佢，因為佢其 實笑有大家都笑， 即係笑佢蠢即係。 但係嗰種笑係覺得咧好有趣，但係就唔係好似之前嗰啲人咁樣咧，就會話唔理佢啊咁樣。係 啊，明白啊。 係啊，嗱，所以呢只大嘴鳥嘅故事其實佢就。即係我諗，你如果你真係話俾小朋友聽咧，你最簡單咪話啊，唔好怕俾人笑啊，咩你自己努力啊，跟住大家就會接納你噶啦。 仲有一樣，我又感覺到就係話咧，其實最終咧，佢哋都會去翻佢自己個家咯。係。 我都系噶，系啊， 即 系话 佢出咗去啊。虽然佢出咗去，佢好想脱离呢度，因为呢度好唔开心。 系 咁但系咧，跟住一出咗去之后咯，即系原来出面更加顶唔顺。 系 咁，最终佢又翻翻嚟。虽然即系佢会觉得，哎，我又系可能重蹈覆辙，跟住就又会俾人笑啊。哎，即系但系佢都会依然去翻翻去呢个屋企咯。 系咯，呢啲算唔算系嗰啲叫做回流人士啊？即系可能佢咧就呢度真系唔掂啦，佢就决定咗去。 但起码佢都 海外， 佢都出过去一次。见过世面或者去领略过一啲嘢，经历咗一啲嘢， 更加懂珍惜啊！ 翻到嚟咧，先至有另一个嘅佢出现咗，话俾人听。 佢經歷啲乜嘢。咁始終都係一個鼓勵嘅，即係話你想翻翻去最後個結局係咁樣嘅時候咧，你先要。起步嘅時候，你有一個勇氣去出去咯。 係啊， 同埋我相信佢呢只鳥咧，我相信啊，即係佢一路成長之後咧，可能佢都會覺得都真係多謝呢一次出去闖咗失敗咗之後翻嚟，佢再提升咗自己啦。 哦，咁會唔會有人咧最後就係閱讀到個教訓就話？證明千祈唔好不自量力啊！兩罐好地地，兩罐咪冇事咯。三罐做乜嘢啊？ 係講呢個嘅。 係啦，但佢最後個名字都叫 Two Can 喎。係 喎，都係。即係唔係咁？如果佢係一路嘅，咁佢咪平穩度過咯。 係啦， 係啦，咁可能就 都會有片天嘅。唔會翻去咯。 嗱呢個解讀又得喎，所以係咪好正啊？其實佢冇任何一個叫做官方答案㗎。你睇下頭先咧，大家就可以。 即係第三罐就好似佢要挑戰個舒適圈。 係啦，即係啦，哇哇，你又再提升多一格。几好系咪先？真系吓，所以即系三罐、两罐，睇你点样拣嘅啫吓。 大黑色大嘴鸟 系啦，呢一个咧就系第一个古仔啦。佢个名字就叫做咧Two Can Token 系啦，大嘴鸟两罐的故事。翻嚟就讲埋佢呢个同一个作者嘅三只怪兽的故事。佢哋啲名字全部都系咁噶。 呢个故事书系俾小朋友睇， 俾小朋友睇嘅，全部都系绘本嚟噶。系啊，呢只叫做大嘴鸟两罐的故事，一阵间翻嚟就会有。三隻怪獸的故事 你答应的不想再知你忏悔的听过万次和你讲口齿应真心力透支逐次自欺失望无事怀疑人生扭曲心智麻木强忍有限时为你累积伤害迟早会出事就算你道歉讲下次想试，心灰教我知，用情只准到此，用完即弃大家满意，继续你的坏事，原谅你难道轻易，流泪过每日如是，情人节可跟你都失意，问谁愿意，别骚扰我难得。剩半次，任你自私谎话连篇，你本事，但我拒绝再讲下次，无谓伤多次，心灰够我知，用情只准到此。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听过有何雁诗嘅灰旧吓， 应该系一个钟头前播呢只歌嘛？ 点解啊？ 灰旧咯，俾人笑到灰旧。 一个钟头前未发生 喎，45分钟前。 啱啱我哋讲完个故事，你都 get 唔到嘅咩？我哋咪就系嗰只 two can 咯。 系啊， 我哋将头先个阿拉卡倒落自己嘅身度， 系啦， 增添一点色彩。 我哋唔系咁样，跟住吓接受接收咗。 你又成长咗啦， 我哋又成长咗， 两磅肉啊又。 系啊，好啦，咁而家咧就头先都讲话咧，因为呢个插画家咧真系好有名嘅，其实佢名字叫做咧大卫麦基啊 ，David McKee。咁佢就真系画咗好多呢啲儿童绘本啦。头先嗰只两罐料又系佢画噶啦。咁而家要介绍呢一个咧叫三只怪物啊，佢全部都系啲数目字有关，好得意噶。 同埋系小朋友中意 小朋友嘅，佢嘅对象都系四岁以上就睇得噶啦。咁样 哦，我啱啱 系啦。咁咧佢三只怪物咧，呢个都几有趣嘅。佢就话啦，从前喺一个咧岛里边咧，就住咗两只怪物，一只红色，一只蓝色。佢哋住嘅地方咧，一面咧就海啦，咁啊废话岛。岛嚟噶嘛，但另一边咧就系一个树林嚟噶噃，咁咧成个岛里边咧都系啲咧岩岩惨惨惨脚惨手嘅咧嗰啲岩石，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咧就冇乜地方可以即系活动得好舒服嘅，咁但系佢哋懒啦，冇乜所谓啦，日日都喺度瞓觉啦，哎呀，有一日咧。有一隻黄色嘅怪兽咧，就咁啱坐船咧，就嚟到呢一笪地方。 本来佢系一隻蓝色，一隻红色， 而家就有一隻黄色嘅怪兽。 多只黄色嘅坐船嚟咗啦。 系啦，咁咧佢就同呢两隻怪兽讲啦，可唔可以咧俾一个地方我猫猫啊？其实我都系谂住嚟咧，即系吓加入你哋嘅生活玩下，得唔得啊？咁样系啦，咁但系咧呢两隻怪兽就话得唔俾啊！我哋唔欢迎任何外来奇怪嘅嘢嘅，但其实佢自己都系只怪兽嚟噶， 佢自己唔觉噶嘛， 系啦，佢自己唔觉嘅咁样，系啊，咁啊，于是乎咧，只红色怪兽就要赶佢走啦。咁咧，蓝色怪兽咧，突然间望一望我，等等先，佢话：喂，唔系喂，阿红怪兽，红怪兽，过嚟，哎，咩事？喂，呢只黄怪兽咧。可能有啲用㗎喎，不如呢我哋留低佢。 幫我擔擔抬抬都好 啦。係冇錯啦，嗱你睇下呢一隻肥怪獸，仲唔係頭先嗰隻紅怪獸嚟嘅咩？真係。 佢今日紅色嘅。 係啊，佢話喂得喎，於是乎咧佢就話啦，嗱我哋咧成日喺個島度咧都冇只腳落到腳，冇地落腳㗎嘛，全部啲岩石咧吉到我哋咧。 哦， 係 喎。 不如咁啦，佢又大大隻， 叫佢坐平雞。 係啦，叫佢 執起佢啊， 叫佢愚公移山啦，即係如果簡單啲嘅形容，叫佢愚公移山啦。不如叫佢做苦力，將我哋啲岩石清咗佢得唔得咧？咁樣。 哦。 咁跟住佢哋兩個就話：啊，好啦，然後就做場戲啦。嗱，你留低都得。不过你要帮手，将我啲石头搬走咁样。好啦，咁啊，黄怪兽咧就话：哎呀，我留得低已经好开心噶啦。佢咧就搏晒老命咁样啦。哇，怪兽梗系大只噶啦，系咪先？系咁将啲石头搬走咗。搬走完之后咧，仲要顺手咧，就因为咧有好多嗰啲树啊、泥土啊，全部都要搬走埋啦。咁啊，然后咧佢就再叫佢清。咁啊，清到咁上下咧，佢仲同两只怪兽讲，佢就话。咁呢我哋清咗啲泥啦，同埋有好多花花草草啲树啦，我都帮你掹埋啦。咁啊，可唔可以俾咗我啊？我唔抌咗佢，不如你俾我自己处理得唔得啊？ 哦，即係佢啲再回收还佢。 係啦，我再回收都唔得。 起咗个， 起一间屋， 起咗个好靓嘅地方啊！定 系啊，度假屋啊，系咪啊？ 聪明。你哋果然系超过咗四岁啊，系啦，咁啊，我哋梗系卖粒关子先啦。但系你哋好聪明，好啦，咁我两只怪兽就咧喺度笑佢笨啦，就话诶、欸、傻仔嚟， 垃圾都要， 垃圾都要，同埋咧，佢哋仲咁样谂，佢话哼，你而家咧就帮我哋起清理晒嗰啲杂物啦，我清理完杂物之后，我就赶你走噶啦，到时呢个岛咧就我自己一个人住晒啦，我哋两个人住晒，咁你傻仔啦咁样， 拍下个 pat 跟住就赶人走， 系 咯，打完斋喎， 点知咧有一日咧。只小黄怪兽咧就走到嚟啦，然后就话啦，我咧就已经清理好晒啦，咁咧我都唔同你哋喺度住啦，我走啦咁样。 你自己话走，哇，有古怪、哦， 系啦，即系阿婆走得快、哦，一定有古怪。咁佢两个怪兽咧，嗰两个怪兽就话啦，点解咁神奇嘅咧？ 系我唔攞你，你自己 就 走。 系啦，于是乎咧就望住佢啦，就发现，咦，佢点样走咧？佢坐住只船走嘅喎， 嚇！ 嗰只船咧就係頭佢， 因為 佢 嚟嗰時坐船 都係嚟啦， 佢 坐住木筏啦。跟見到咧，佢話點解咧？佢坐咗個船咧，去到離遠有一個島仔， 那 個島上面有齊曬一啲好靚嘅花草樹木啦，同埋啲好整齊嘅泥土啦。 咁啲石咧， 全部就係喺佢哋原本岩岩沉沉嘅島裏邊。 掘晒啲石， 系， 然后仲掘埋佢哋啲树，佢就喺嗰度起咗一个好靓嘅小岛。 哇！哦、即系佢喺另一边嘅小岛嚟起咗，就唔系喺佢自己头先话诶参加红色、蓝色嗰个怪兽嗰个岛。 咁然后个古仔咧、哦，最尾咧就红色怪兽同蓝色怪兽咧就隔住个海咧，唔系啊，就问佢黄怪兽啊， 可唔可以嚟住啊？ 可唔可以俾我哋上岛嚟住啊？咁样。 好啊，好啊。嗱，而家每平方尺咧系卖紧， 系啦，你嚟做我的视频啦，你 系啦，嗱， 我每日打鱼， 古仔又完咯， 我谂到啊， 又有啲咩寓意咧？ 黄怪兽咧就系而家嗰啲嘅发展商，佢哋喺好多年前就揾政府咧卖咗啲新界嗰啲唔要嘅地俾佢哋啦，到今时今日佢就发展成为一啲大嘅商呢个住宅， 卖翻， 而家就话嗰啲尤其是本身住喺嗰啲地方嘅。嗰啲原居民你就問我可唔可以攞翻啲地啊？可唔可以冚喺度住啊？得，你嚟買啊！ 但有少少唔同喎、啊，嗱，因為咧你要假設咧嗰度啲原居民咧好懶啦、啊，同埋諗住揾佢笨喎、 啊，係啊， 因為呢兩隻怪獸係諗住揾黃怪獸笨嘅、啊。 我係會覺得咧，原居民咧，即係嗰兩個紅藍怪獸咧，佢哋懶， 係、 啊，但係咧佢咧佢又衰喎，佢連自己嘅優質生活咧，佢哋都唔願意去俾付出， 都唔知道有正嘢喺度， 係啊， 咩啊？佢連岩蚕嘅岩石佢都瞓喺度嘛，咁根本就唔舒适。其实佢应该有谂解决方法噶嘛。 但佢解决方法就唔解决咯。 系啦，佢就唔解决，佢懒啦，佢连自己最基本生活嘅嘢佢都唔去做。但系跟住咧就话好啊，又仲要谂住攞人哋着数。 系啊， 点知人哋系勤力，人哋又识谂方法咁样，跟住就去起咗自己一个 是 一个天空。 冇啊，都系你中意点谂啦。甚至乎你一线之差啦，边个系笨，边个系俾人揾笨啊？你而家就终于知道啦， 边个先系咩鳄鱼头 老陈 系 咪咁嘅事啊？ 系啦，嗱呢个就系三只怪兽的故事吓，咁啊介绍两本书，听日咧就我请假一天啊， 做咩啫？ 系啊，我食散餐。